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啦，咁啊晨早流流都已经有成30度嘅气温啦吓，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30度嘅气温底下咧，见到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以及咧就系酷热天气警告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哇，相当之干燥啊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睇埋嗰个湿度先，相对湿度咧就系43%嘅。唔怪之成朝咧，咩嘴啊、面啊嗰啲咧，即系干蒸蒸啦，转头睇下都要揾啲 cream 咧。补一补翻先，如果唔系即系转头又爆拆又流血又剩啊，咁啊真系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吓留意住呢个补充水分啊。咁啊，如果唔系咧，即系个人干啊，都真系阴功啊吓。好啦，30度嘅气温，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权浩小白陪住你哋。早晨啊，喂！ 晨光每日一格。 个个翻工咧都系忙噶啦，咁大家都成日喺度谂，喂有冇办法可以出走一下？呢段时间咧，咁啊同心抗疫啦，咁啊所以一啲嘅旅游设施咧都暂时棘下棘下，咁啊明白嘅，咁大家可能即系成日都话香港人中意去旅行，咁所以咧近呢两年嘅时候，嗰个叫做本地游啊，都相当之蓬勃啊！喺香港唔少嘅地方嗰啲外岛咧，咁都有唔少人去，咁系因为我哋工作咧嘅积埋落嚟嗰种嘅压力咧，咁需要好好地抒发一下。因为任何人都系嘅，咁当你喺工作同埋学习上咧累积咗一定嘅时数之后咧，嗰个嘅皮质醇系嘛，成日都咁讲就会增加，令到你个人咧就容易燥。容易性啊咁样，咁所以咧都要谂办法补补佢先至搞掂。咁玩系其中一个好嘅方法。有啲人咧就中意除咗玩之外咧，就中意食啦，各花八门嘅。有啲人中意听音乐，都系一啲好嘅方法，可以令到自己减压。咁啊减咗压之后咧，就可以令到自己继续咧有能量。去到咧就好好地充钱，咁所以今日如果问你喺自己嘅生活入边，当你积累咗一啲嘅压力之后，用啲乜嘢方法去到解决到自己嘅压力咧？咁当然今日都会有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啦，佢恒常都会有啲好办法嘅，因为呢个系佢职业。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都想用一啲自己喜欢嘅方法嘅，都得嘅。咁如果你想去旅行嘅，想出咗一下嘅，咁啊暂时就本地游啦，可以听音乐啦，可以听下心机啦。咁啊，揾一啲自己喜欢嘅电影剧集去到睇下。总之减到压嘅话咧，就系帮助你解决一啲压力嘅问题。识得懂得面对自己嘅压力，解决自己嘅压力嘅人咧，其实佢工作同埋学习系真系会越做越好噶。 灵感充了电，从交通灯出发到神殿，探险从焦点发现，汽车失踪了，白马出现，多刺激探险，奇想可兑现，无需欺骗。 一首歌嚟自朱志良、咏琪出走地平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要改善肠道健康，食乳酪来到摄取益生菌，相信是不少人的选择。但是原来食乳酪的时间都会大大地影响它的营养价值的。最近就有研究讲了什么时间食和怎样食乳酪为之最好了。其实一毫升的乳酪就含有超过1000万个活性乳酸菌，而有些乳酪更加有不同的功能的。例如 R1 乳酸菌就有活化免疫细胞、增强抵抗力的作用。加氏乳杆菌呢就有阻碍脂肪吸收、减少内脏脂肪积聚的功能。不过如果拣错时间食乳酪的话，就有机会令到乳酸菌不可以正常发挥作用了。例如如果在食饭之前食乳酪，乳酸菌就会刺激到胃部，胃部处于酸性极高的情况，大部分的乳酸菌就会在胃部被杀死的了。相反，食完饭之后食的话，胃部的胃酸浓度就会相对较低，乳酸菌就比较容易可以抵达肠道发挥它的作用了。专家建议可以在晚餐之后食乳酪，令到益生菌可以利用一整晚的时间在肠道工作，发挥它的功效。另外配搭膳食纤维来到食乳酪，原来都会更加有益的。医生说如果乳酪搭配干果食的话，就可以活化乳酸菌和令到乳酸菌的数量增加了。专家亦都特别推荐可以配搭蓝莓干来到食，每100克的蓝莓干就有 17.6 克的膳食纤维，都属于是芸芸果干之中膳食纤维含量最高的了。今日开始，如果你都是乳酪的爱好者，记得要揀啱时间揀啱配搭来进食啦。这样才可以将它对身体的益处发挥到极致的嘛。 吻和着期待来躲进去，毕竟你在场就无用心去。在成就宏愿前别撤退，陪着我没有办法都继续追。计划中小丑鱼再友善也被泥石手骗，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喝苦水快浸掉半边，同住河面就都我再迷失心思，你就吻着我多合适，在水你是唯一可以，背后托着我无限知，沉于水里未见未来，未知我存在，未离旁边的你在等未来，两人流浪看海，混浊后有新生，混浊后你我可恬静抱紧灵魂，坏事已滋生，混浊后也企稳，再赠你上灯。低洼中小丑鱼要变脸，对自人浪凶险。我已脱离幸运果里沉淀，刻苦水里浸没每天。如何你就当我再迷失心思， 就对吧，我太过厌恶吧，不够可信无差。专注工作把你分立吗？世俗渗入血液怎除吧？水泼一泼可以清重吗？现全部是废话。 6:23嘅时间，洪家豪歌曲《污糟儿》。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哎呀，今日星期三先至啱啊吓！星期三啊，成语百科嚟嘅。呢、這个成语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噶，即系经常咧都会谂翻起呢一个嘅成语，咁啊去到勉励自己。讲到咧就系一个小故事。但是大啟示，春秋時期吳國呢就攻打越國啦，大家都知道呢一件嘅事實啦。越王勾踐啊兵敗咁投降，受盡凌辱同埋呢就係屈辱啊。咁經過咗好多嘅折磨之後啦，咁終於呢喺佢自己去到吴国嘅时候咧，就成为阶下囚啊，又要服侍吴王啊，咁样等等等等过去咗之后，终于咧就释放翻佢啊，翻去佢自己嘅国度嗰度。佢为咗保持住坚定嘅意志，咁啊，佢每一日咧都好似瞓柴房咁样，攞啲柴咧就求其堆喺度，咁啊当系床啦，然后咧就成日挂住一个好苦嘅胆。甚至乎呢就每一日都会去尝试呢一个胆汁嘅味道，令到自己记住呢一种苦。曾经有人呢入过入去勾践间房呢，就话你假假地都有个王喎，呢嚿咩嚟嘅呢？唔通系啲年年益寿嘅嘢？手佢一啜嘅时候呢，奇苦无比。先至知道呢，原来即系越王勾践成日个心入面都挂住如何呢就系复仇。如何保持住自己坚定嘅意志？佢更加咧就系同妻子一齐去到甘苦与共啊！咁啊，更加咧就系同老百姓一齐去到开垦土地，做到咧就系真真正正一个咧就系仁者之王嘅风范。由于咧见到勾践啦都咁俾心机啊，咁啊于是乎咧佢哋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咁啊越国咧终于一举咧就消灭咗吴国添。当然中间亦都有得到好多人嘅帮忙啦，例如系范蠡等等。咁但系我点解成日记住呢一个嘅故事呢？卧薪尝胆呢个故事，薪咧系指一啲柴啊、草啊，胆咧系指苦嘅胆，比喻咧就系发奋图强、刻苦自励。你谂下，如果唔成日警醒住自己嘅话，而家呢个年代实在有太多嘅诱惑啦。咁啊，无论系食物方面，定还是玩乐方面，那个享乐咧都非常之丰富。一个唔觉意咧，个人咧就好容易练精学懒，所以经常都要提醒住自己，记住卧薪尝胆呢一个嘅成语咯。

只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六点三十七分啊，咁啊，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嘅，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天气都相当之干燥啊，吓，唔知有冇干到醒咗咧？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天气好干燥啊， 点会干到醒咗啊？ 系啊，你 真系阴功， 我真系会嘅，因为咧，可能成晚咧咁啊，呼吸啦，跟住咧。个嘴唇咧就即系有啲空气喺度流动咗，呼吸紧啊嘛，真系干到醒噶，即系同埋系啊，同埋呢啲天气咧，你知男士就咩，每日都剃须啦，剃完须之后咧，咁啊天气咁干燥，我又冇怀疑，哇！而家块面干到咧，真系裂开。 哎呀，点解你唔搽 cream 咧？ 我有喺个袋度，转头搽， 搽咗都仲系咁样啊！以为你，不过咧，我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譬如你话干到个块面皮。裂咗啦，嘴唇乾到龜裂咁樣啦，即每個人都有一啲唔同嘅反應。 嗯、 我就有啲唔同嘅，不過即係咁早啊講啲恐怖經歷俾你聽。而呢個恐怖經歷係不斷發生緊嘅。咁我朝早如果係乾嘅天氣咧，我朝早好容易流鼻血，即係其實好多聽眾都知道，我係一個好容易流鼻血嘅人。 咦，咁今日要小心喎、啊，今日 之前流咗啦。 可以再流噶嘛？ 咁當然啦，會流嘅，即係好似一個寒暑表咁樣，流鼻血乾啊，即係嗰啲咁樣。咁我試過點樣咧？細個嘅時候咧，係瞓醒咬個枕頭成攤血啦，我又試過啦。即係跟住咧，仲要乾咗，點樣醒咧？即係好核突地講嘅，晨早流流，係乾到咧，因為乾咗啊嘛，結咗焦，塞住個鼻哥，唞唔到氣。 哦， 所以先通到佢起醒咗。 哎呀，真惨！ 即系呢个经历啦。 嗯， 譬如而家大个咗咧，经常都有嘅就系洗洗下面嘅时候咧，跟住流鼻血。 哦， 系流到好似开水喉咁样，滴咗落个面盘嗰度咧。 嗯， 你好似拍戏咁样嘅。 嗯， 哇，即系嗰啲画面。 哇，都几惊啊呢个。 冇啊，第一次就惊嘅啫。你之后咧都习以为常咗啊。咁当然啦，有好多听众都好好啊，即系俾咗好多。嘅秘方，我平時食啲乜嘢啊，飲啲咩湯水啊，咁你會即係會指到呢個流鼻血嘅症狀啊咁樣，咁啊都好多都試過噶啦已經，咁但係奈何啊，即係人嘅惰性啊，一去到啊冇事咯，跟住你就停止啦， 係啊就係咁， 之後再有事嘅時候啊係，咁你先至再開始翻，咁其實即係再流過咯鼻血係， 所以鼻血嘅嘢真係流完真係可以再流嘅呢個。 系啊，每个人咧对一个成日都同你讲，每个人对嗰个天气嘅异象咧，都有一啲嘅睇法嘅。即系譬如我之前同你讲过话，我哋经常咁早翻工，望住个天啊，就知道大概系咩季节咁样。 系啊系啊， 其实呢个都系嘅。 嗯， 譬如话每个人嘅身体一定有啲毛病啊，或者一啲特征咧，会话俾你听。转季啊，譬如你块面干啦，夏天你唔会噶嘛。咁當然有啲人咧四季塊面都乾嘅，咁可能即係自己體質問題啊。咁每個人都有呢啲嘅。咁但係咧，而家我哋唔係好信呢啲咁樣自己與生俱來嘅一啲特質嘅。 哦， 反而咧會好信，譬如個寒暑表話俾你聽，而家幾多度。但係我哋未必會信我哋嘅體感嘅。 我哋喪失咗人類本身嗰個對大自然嗰個感應嘅力量。 就係啦。因为我哋嘅科技帮咗我哋，但系其实科技帮咗我哋之余咧，就系令到我哋冇咗嗰种嘅能力噶， 即系迟钝咗我哋。其实 我唔知系迟钝咗定还是直头冇咗。 吓 嗱，以即系好简单一个例子，以前咧就会话冻，我咪着衫咯； 吓 热就除衫啊嘛。 吓 而家冻睇下几多度先，决定着几多件衫。 吓 热成点啊？我哋先決定除幾多件衫，即 係 會多咗一個工序嘅。 嗯，即係要教天文台啦，我哋 係啦。嗱，譬如成日都話行船嘅人，咁佢哋一望個天，大約知道嚟緊嗰幾日天氣會係點樣，好準嘅。 嗯， 而家九日天氣預報，一睇已經知道。咁、我哋仲需唔需要有行船嗰啲人嘅望天嘅技能咧？ 有啊，梗系系咁你机器会坏噶嘛？ 系啊，咁但系我哋去天文台个网页睇，我咪知咯。即系就会系咁样。所以好多时候，我成日觉得科技帮咗我哋啦，当然系。但是同一时间呢是养懒了亦都是剥夺了我们一些能力 的方向的。 哎呀那么到底是好事定是不好事呢真的可。 我都不知道。 即是一把刀的两面那些咯又是。 是啊咁但是即是你又不可以说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回去石器时代我们不用你大家望天啊咁样。好像又不得咁样啊。 是啦咁人是进步的嘛。唯一就是希望什么呢科技再发达一点。然后令到我哋咧就有翻，即系科技令到我哋有翻嗰个感应嘅力量。 嗯，好啊。 哦、啊，好似几好啊呢、这个大团圆结局、哦。 系啊， 系咯、 啊，咁就用呢个方法啦。 好，就咁决定。好，前头就讲过。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外面继续30度的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啦。自己都好中意食咧一啲叫做贝壳类嘅海产嘅，咁啊，诶，蚬啊、扇贝啊、蚝啊呢啲。就算有阵时即系煲粥咧，一蚝仔粥我自己都非常非常之喜欢。不过进食呢啲叫做贝壳类咧，其实有啲咩风险呢咁啊，由于啲贝壳类好似蚝啊、蚬啊、扇贝啊，过滤性嘅一啲嘅动物啦。其实佢哋本身咧系透过滤除海水嘅方法咧，去到吸取食物同埋吸收佢嘅养分嘅。简单地嚟讲咧，佢就真系大海嘅吸尘机，不断喺水流嗰度啦，咁啊不断过嘅时间咧，咁佢就可以令到大海嗰度干净。咁啊令大海干净即系点啊？即系佢吸收咗啲唔好嘅嘢啦，跟住再喺呢啲唔好嘅嘢咧，咁啊佢身上面又再转化，如此类推。所以咧喺受过污染嘅水入面，咁啊佢哋嘅身体亦都大量积聚咗一啲嘅病毒。咁市民进食嘅时间咧，咁啊未经过彻底煮熟受污染嘅啲贝壳类嘅水产嘅时间咧，就有机会啊就会感染，例如咧就系鲈鱼病毒或者其他致病嘅一啲微生物啦。所以咧，所有叫做贝壳类嘅水产啊，都应该咧就系彻底煮熟先至可以食噶。你话小朋友、老人家、孕妇同埋体液叫做免疫力比较弱嘅人咧，就应该特别注意添。咁点可以减低进食嘅时候呢啲嘅风险咧？咁样啊，谨守即系食物安全五个嘅要点，市民咧就可以第一可以喺一啲可靠嘅店铺啦或者渠道去到买呢一类型嘅贝壳类海产。嗱，未经烹调嘅贝壳类嘅海产咧，应该妥善包装好，并且咧就冷藏喺摄氏四度或者以下嘅雪柜。而熟食以及咧就系即食嘅即系嗰个食物熟食同即食嘅食物上边嗰格，以免咧就要即系喺雪柜入边污染啦，交叉污染咧就唔好啦。喺处理嘅时间咧就要洗干净佢哋嗰个外壳，咁啊掹走一啲佢嘅内脏啦，并且应该咧就彻底煮熟。贝壳类嘅海产加热至到内部温度摄氏去到90度，并且维持90秒嘅话咧，即系两个球90度维持90秒。喺呢个叫做滚水入边啊，煮到咧即系外壳全部开晒，再煮佢三至五分钟。咁啊进食之前咧，就应该咧就将佢嗰啲汁液咧就抌咗佢。不过系好难抗拒，有阵时都好食喎，嗰啲系好难抗拒嘅。所以咧，即系进食咧，就大家都一定系会中意食噶啦。咁但系点样食得健康呢？又系第二个学问嚟噶啦。 存在也有神清，知你需要休养去活，无言有坏心情，在你的旁边，烦恼讲给我听，说吧，难道只说季冷冰冰难过？ 早上嘅六点四十九分啦吓，咁啊出边三十度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啊无论咩干燥定系热都好啦，都要注意住补水。相对湿度42%，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所以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三至到六，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六点四十九分嘅时间咧，今日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咁啊有阿 Circle 喺度教我哋点减压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职场 KOL 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 Circle 圆圆上到嚟啊！早晨啊，圆圆。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星期三系最唔开心嘅，因为翻工翻咗几日，翻工嘅朋友咧，每日面对嗰个精神挑战都好大，要揾你帮帮手减下压先得。 系啊，即系唔系一定话唔开心嘅。 啊 就是大挑戰係有嘅， 壓力大係咯，挑戰咯，係咯。 譬如即係有啲朋友仔係好中意自己份工噶嘛， 嗯， 係啊，咁可能工作都會帶俾佢一啲正能量啦。咁、 嗯、 但係我諗喺工作又好啦，生活裏邊咧都會有唔同嘅挑戰， 嗯， 俾到我哋。 咁我哋咁多挑戰啦，但係始終嗰個壓力都要釋放一下噶。 係啊，有辦法，我今日咧就想講咧就係、是、因為咧我哋之前都有即係、就是、我自己去讀書啦，即、就、係、是、精神健康急救、嗯、或者即係去讀一啲同精神健康有關嘅時候咧，我哋都會集中去睇咗我哋嘅情緒啊，會唔會有一啲嘅異常啦、 嗯？ 去研究疾病多啲。 哦，疾病。係 啦，咁但係一個相反嘅時候咧，即係 Circle 都中意即係去如果可以嘅話，係做一啲預防嘅工作。咁所以咧，今日咧介紹呢、這、一個叫正向心理學咧，都係為我哋打好個底啊！ 哇， 係啊， 個名字好勁喎。 係啊，因為咧，我哋即係除咗去研究或者即係一啲學家啦，係啦、啊，喺心理學嗰方面咧除咗喺疾病方面去研究嘅之外，喺近代咧都轉向咗咧，去不如研究一下我哋人嘅潛能啊！ 潛能 係啊， 正向心理學都 強項啊！ 嚇 ，OK， 係啦， 好啊。咁我哋聽眾可以做咩咧？而家 係啦，咁我首先我想俾大家去認識一個資料，就係話，我又問一下小白啊，你覺得決定快樂啊， 嗯 嘅因素係有啲乜嘢咧？ 決定快樂嘅因素， 即係喺我哋人生裏邊啦， 我哋人生 裏邊喺乜嘢可以決定到我哋嘅快樂咧？ 朋友啦。 嗯、 即朋友在你身边，朋友家人啦，即最简单的几样就是爱情、亲情、友情。 系， 咁就系喺你拥有的话咧， 或者你沾染到咧，就系会有快乐啦。 系， 咁当然啦，有音乐嘅都有快乐。 有音樂梗係有快樂，咁、我最中意聽音樂嘅。咁但係呢個咧就我哋會咁樣去分啦。有啲咧可能係一啲環境啦，環境可能會取決於我哋，即係其中一個因素嚟嘅，係會影響我哋嘅快樂啦。 嗯、 另外咧就是、一啲可以控制範圍嘅，好似你頭先講話，喂，你中唔中意聽自音咩音樂都係你自己。 嗯 知唔知道啦？ 自己控制啊！ 系啦，你身邊有幾多朋友啊？你屋企人個關係 啊？你建立成點啊？係好定唔好啊？咁呢個咧都係你個人可以控制嘅範圍裏邊嘅。不過呢個咧個 percentage 應該多啲啊，成40% 嘅。 哦， 環境咧係只係佔10%。 哇，已經咁少嘅咋？即 係 成日喺度日日喺度怨話工作環境好差咁。10% 嘅啫，原來 係啊！但係我想講，即係重點就係話，其實咧快樂有40% 你自己可以決定嘅。 嚇、係啊，你自己好大比 數、啊、即係我成日咧同人哋講話，其實有啲你有得揀嘅，喺你手裏邊、 啊， 好似模型咁樣。 啊、 但係其實係有型嘅，原來你有啲嘢可以捉緊嘅。咁咧，所以咧就基於呢一個基礎啦。咁、 嗯、 我哋就見到咧正向心理學咧，其實佢都發展咧有五個邁向。正向人生的五大途徑嘅， 五大途徑。 咁我先簡單，因為咧，其實呢個學説咧係好好多好多，係一個課程嚟噶。咁我都唔能夠用幾分鐘可以講得曬啦。咁、但係我就先講下啦。喺邁向正向人生有邊五大途徑咧？咁、咧，其中一第一個咧就係、是、增加正面情緒。 增加正面情緒， 聽得多，我哋呢一部分都應該增加咗啲噶啦。 算唔算係外國有一種叫做正念嘅學説咧？ 我諗正念係一個方法去，即係其中一個介入，令你可以去進入嗰個正面嗰個狀態啦。 OK， 係 一個方法嚟嘅，係啦，俾你，咦，我可以咁樣去做喎，咁樣係啦。咁但係你頭先講嘅途徑就係可以達至呢一個目的啦，就是、增加正面情緒啦、嗯。 增加正面情緒啊！ 咁另外咧就係點樣培養全情投入啊？去 engage 一啲嘢，去投入去扣連一 啲。即凡事專心算唔算係？ 專心是一個很重要的、 嗯、 即是其中一個不是叫法門呢你要有的東西、 嗯 啊、 條件 我們之前都說過的嘛我是難的即是專心這方面、 啊、專心方面我是 OK 的是、啊、 好 我小時候不行的我小時候都是很不專心的 那你一定是有些方法令到你專心到啦 嘗試嘗試同埋嘗試， 即係唔放棄啦，係咪？好啦，跟住第三咧就係 俾你考到我先啦、啊，好嘢啊！ 我升個 level 建立正面嘅人際關係啦。頭先講啦，我哋有啲嘢係可以控制到噶嘛，自己咁、嗯，但係每個人個情況都唔同啦。我同朋友嗰個嘅關係建立成點咧？我同工作上面嘅同事 係啦，嗯， 能唔能夠可以建立到一個正面嘅關係咧？ 即正如好似我同 Circle 咁講啦，突然間見到你坐喺前面，攞你做例子，我同 Circle 咁初頭咧係同 Circle 係好似主持人同嘉賓嘅嘅、 嗯、 關係嘅， 係啊， 跟住後屘傾多咗偈之後咧，就變咗係一個好似 studio 嘅朋友一樣， 嗯 啊，但原來我哋仲會自己出去，唉、哎，識咗之後咧，發覺幾好傾喎。我哋又一齊去行山喎，即係變咗係真係 friend 咁樣。 係啊，咁但係呢啲當中應該都有啲元素同埋特點嘅、啊。 因為你個人正向咯， 啊、或者你願真誠，我真誠 嚟嘅， 我真誠。佢個樣唔係應該好贊成嘅咧。好啦，咁我哋再去先。咁咧跟住咧就有建立一個生活嘅目標啦，同埋尋找生命意義嘅，係、 嗯、 啦，即係其中一個途徑啊， 可 以邁向正向人生啦。咁最尾咧就有一個叫建立成就感。咁、 嗯、 呢個係一個好空嘅框框 建立成就感嘅成就係指譬如工作上嘅成就、情感上嘅成就啊，定還是係可能人生某一啲？目的達到咗嘅成就。 如果係講翻嗰個個人成長裏邊咧，我哋透過我哋唔同嘅經歷咧，係俾自己有一個自我效能感，即係你知道自己咦有啲嘢係得嘅喎，有啲強項，有啲係叻嘅。 嗯。 從而一路累積嘅時候咧，我會唔會嗰個成功感、嗰個成就感會大啲咧？咁樣。咁頭先你繼續問落去嘅時候咧，其實建立成就感呢一度咧，其實好大嚿嘅。咁當中咧喺正向心理學裏邊咧，都有講到有六大美德同埋有24個性格嘅強項，令你可以建立更豐厚嘅一個成就感啊，個人咁樣。我想我今天現在講一講哪六大美德先。 個個都是快樂富豪啊。 是啊。所以其實我們有很多東西可以幫自己去提升自己的。 嗯 嗯、那這六大的美德怎樣令到我們有更好的成就感呢其中一個呢就是知識與智慧。 有智慧 啊。 不用一定要靚的。是啦、啊、要有智慧和有知識。是啦、啊。那第二呢就是勇氣。 是。 我先讲一讲边六样嘢先啦。第三就系仁爱，系啦。第四个咧就系可以克己同埋节制啊。 哦。 第五咧就系一个灵性同埋超越啦。系啲咩嚟嘅咧？我即系可以再讲。 呢、這个要真系自卑立下。 咁跟住咧，最尾就系公义。咁、不如我先讲下强项一，智慧与知识。究竟当中里面其实系讲紧啲乜嘢咧？里面咧其中有一样嘢就叫创造力。 创造力， 即系有冇一啲嘅你对一事物哇会有一个好新嘅睇法，会有啲唔同嘅想象。 系， 即系呢个唔系一定得噶。 系 啊，可能有好多人喺见到一啲事物嘅时候，佢哋只系脑袋入边识得去到跟从。跟從，然後就唔會咧去將佢唔係話扭曲嘅，去將佢變成一種嶄新嘅嘢。 係 嗰一種咧就係叫創新啦， 同埋有你自己嘅， 係有自己嘅風格喺入邊，係 啊，咁當中有冇你嘅獨特性啦？ 係 啊，同埋有冇一個靈巧，即係即係我唔一定頭先你好似小白講話，我會好 straightforward 好直線就咁諗，呢支係筆。呢支红色笔就 系 红色笔啦。但唔系喎，呢支笔好靓，好得意，佢好似一个肥嘟嘟嘅手指咁样。 啊，佢就一个耳环，呢个讲笑啫。 哇，系啦，即系会有呢一个特质喺里边咧，就丰富咗好多嗰个创造力，系咪？咁呢个就 系 其中智慧与知识里边嘅其中有嘅一个元素啦。咁第二咧就系好奇心啊。 好奇心。 系你对呢个世界会唔会有好奇同埋兴趣咧？都好紧要噶，即系如果我冇嗰个兴趣嘅时候，你其实发掘唔到一啲。 我有啊，我好多 系啊， 好多嘢。 小白有嘅， 好大。 我认同，系啊，佢会问好多问题嘅，佢、 啊、 对某啲如果佢呢个题目嘅时候我唔熟嘅时候，佢会不耻下问啦，去请教下唔同嘅专家啦。 啱啊啱啊啱。 系 啊，对对于嗰样嘢好奇心先得嘅。咁跟住咧就系有冇一个开明嘅思想啊？系啊，即系你会好死板啦，定系你会都会有一啲批判嘅思考啦，有啲判断力啦，会 系嗱六大美德入边咧，而家就暂时 讲 咗 啫， 讲咗啊第一个咋？ 系啊， 你头先唔系讲三个，讲第一个入边嘅三个，哇！ 第一个里边智慧与知识里边，原来仲有五个细点，就系头先嗰几样嘢、就可以我如果有呢几样嘢咧，就达至智慧与知识啦。 系嗱，咁啊今日咧就喺呢个正向心理学入边咧，我哋为咗得到更加多嘅正能量，就系、是、先学咗第一个。 智慧与知识， 知识 里面有几种性格， 咁啊 几种性格。 下次再同我哋讲下，等我哋学晒呢啲正向心理学之后咧，无有怕啦。 跑啊，我好劲啊！ 跑，唔该晒，苏哥， 拜 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可能需时至少两星期先可以判断疫情走向。天气方面，受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影响，华南沿岸普遍晴朗。上午五点，台风梅花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华东沿岸。同时，热带风暴南马都集结在硫磺岛西南偏南大约310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移向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埋干燥。听日嘅最高气温大约系达到35度。风势微弱同埋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你会觉得自己会不会有啲咩方法保护到我哋多啲嘅水资源？ 冲凉嘅时候唔好冲咁耐，差翻啲水。 刷牙嘅时候唔好开住个水喉。 洗头同埋刷紧翻眼嘅时候可以熄咗个水喉。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台话你知， 有冇兴趣一起去地区康健中心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成为会员之后就可以参加他们不同的课程。 有咩课程咁特别，一定要参加先？ 我最近想参加嗰个系关于点样可以建立良好嘅饮食习惯，食得健康，咁就人都健康啲啦。 吓，健康饮食咪即系冇啖好食，又走油、走盐、走糖，乜嘢都系淡茂茂咁，又要食唔饱，咦？咪搞咯！ 你有咁嘅错觉都正常嘅。其实食得健康都可以好味噶，仲有好多唔同嘅食物选择，只要揀啱食物或者循序渐进咁改变饮食习惯，就可以享受饮食嘅乐趣，同埋食得好味，食得健康。 系咪噶？你嘅意思系地区康健中心嘅课程可以教我哋煮啲健康又好味嘅菜式？ 系噶，有好多唔同嘅课程噶，包括保健汤水、外国风味菜肴、外出饮食贴士、控油饮食等等，仲会有营养师为你设立适合你嘅饮食餐单。 听落又唔错喎，好，就信你一次啦，跟你去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做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八月七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 good 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递紧。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出边三十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咁啊，所以天气都相当之干燥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啊，要补水。咁啊，啱啦，补水仲可以防埋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啊，因为都生效紧啊吓。咁啊，嚟到早上嘅7:09啊，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交通组嘅 Didi 都一样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又热又干吓，咁你都要记住饮多啖水。 会啊，如果唔系我哋咧，尤其是做广播，如果饮得唔够多水咧，喉咙干干地咧，会影响我哋把声。 其实呢个天咧，个喉咙好易干啊。 所以好得意嘅，今朝先同阿 Toby 讲啊，其实。有时咧好中意秋天，但系中意秋天咧起上嚟咧就有少少嘅皮肤上有少少干，但系天气好似好干爽哦。咁又春天又，所以其实每一个季节咧都 系 有好有唔好，人都系啦，有啲好有啲唔好。 今日咧就系秋天嘅干， 系开始， 但系唔系秋天嘅凉。 但系你踏入秋天嘅时候又会又干又凉，系咪先？所以两都 希望啦。但系今日就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啦。 我哋天气嘅嘢即系一阵留翻交翻俾阿欧慢慢详细讲。 系、啊，好嘢、啊。 我哋讲翻交通先 吓。 好啊，咁啊都系咧，恒常嘅车龙啊，公主道过海咧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啦，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咁、交通消息暂时就系咁多啦。 咁好， 好啊。 系啊，短短 爽嘅，系啊，爽系爽， 爽啊！ 哇！你呢个爽仲真系干爽过爽添啊！ 系啊，最好系咁啦。不过好难嘅，希望稍后唔会有意外影响到塞车啦。 唔会嘅，唔会嘅，唔会嘅，系啦。 唔会冇嘅， 各位家叫司机大哥，即系大家揸车嘅时候就大家都望多两眼。 系，总之小心啲咯，揸慢少少，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系最紧要嘅。咁我今日咧，今朝早想讲咧，小白你都涉猎到啊。嗱，你揸车咧，一定要买嘅就系保险啦。 啊，系啊，如果我架车冇一个有效嘅保险嘅话咧， 出 唔到出街我犯法噶。 系啊，咁好多讨论区都讲啊，其实你有冇谂过咧，香港嘅交通告票咧，系会唔会影响到保费嘅咧？嗱，呢个问题咧就冇绝对嘅答案嘅，我上网 check 晒，冇绝对嘅答案嘅，因为保险公司咧都唔会话透露佢点样计佢嘅保费嘅方式啦。咁其实所以唔同嘅公司都有唔同嘅保费，但系其实咧老实讲啊，小白，其实保费差距好大嘅，即系等于你买餸啫嘛，喺深水埗买同埋中环买同一样嘢，个价钱都差好远。 海鲜价啊嘛， 系啦，海鲜价啦，咁所以咧可以值得研究嘅，可能咧影响保费有唔同嘅交通告票，我哋今朝研究一下。 好啊。 唔會影響保費嘅違例駕駛事項啊！呢啲就係保險公司講啦，我上網 check 咗啦，就不會啊，不會影響保費嘅違例事項咧，就係例如咧，第一次超速唔多過每小時15公里，唔多過啊，15公里即係罰320蚊，冇被扣分嘅。好啦，另外啦，第二咧冇帶安全帶都唔會影響嘅喎， 都冇帶安全帶。 系啊， 好危险喎、 啊！嗱，呢个咧就可能影响上个影响不大啦吓。 系咯，我自己就觉得影响好大嘅。同埋因为咧， 你哋自己嘅鉴证。 而家好多车咧，其实你唔系安全带咧，佢个系统系咁哔哔哔哔哔哔哔哔嘅。 可能佢有啲系啱啱一上车唔记得揽嗰啲咯，唔系真系揸紧车咯。有啲试过噶嘛，系咪？一上车见到你未揽，咁咪可能会即时扣你分，唔系扣翻系罚 款， 都会有依样咯。好似你咁讲走盏位啦吓，违例泊车。呢啲都冇乜影響 嘅，即係嗰都係罰320蚊違例泊車。 冇錯啦、 嗯， 排放過量嘅廢氣同埋造成噪音， 嗯， 都唔會啦。同埋冇跟從部分嘅路標指示，例如不准等候或者傷殘人士專用泊車位，即係你泊咗嗰啲位嗰啲啦，咁就唔會啦。咁呢一個比較特別啲啊，亂拋垃圾喎、啊哦。原來亂拋垃圾咧都係一個罰則啦。但是不是那麼多呢，我覺得我那麼得意的。 不過 真的有人這樣做，可能坐在車上扔垃圾出去咯。 是啊。 那些罰則。 即是你如果大家聽眾有搭開車或者揸車的時候呢、行過那些高速公路的花槽。 是。哇，真的很離譜啊。 嗱，是啦，這個就是啦。你好人好者，你不會在那裡過馬路的。因為那裡沒有馬路嘛。 是。 那好人好者也都不會說無端端在那裡會有些垃圾出現的。 但是很多。 是啦。咁呢啲咧就擺到明就係啲司機咧 抌落去， 係啦，一定係有啲冇公德心嘅司機咧，行過嘅時候就花槽啦，個都係咁抌啊，又或者呢個位大啊，我架車行緊我都抌到去嗰個位啊，咁但係就好差啊呢啲行為。 當然好差啦，雖然頭先我講上述嗰幾點咧，可能唔會影響保費，但其實上述嘅嘢其實大家都唔好做啦。當然， 係啦， 我哋不鼓勵。 同埋上述嘅咧，譬如你就咁抌垃圾出去咧，其實係會票控嘅嚇。 一定會添啦，所以話頭先就講啲全部都會票控嘅，咁但係就話可能不會影響保費啦。咁、好啦，影響嘅咧就係乜嘢咧？第一，超速多過每小時15公里啦，或者係咧扣分啊， 扣分啊， 罰款450蚊，扣分嗰啲就一定有影響啦。喺藥物或者酒精影響之下駕駛，都會有影響。第三，危險駕駛。第四啦，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傷或死亡，呢啲都一定有影響啦。第五，冇報警離開意外現場，都會啦。第六，喺道路上駕駛汽車進行競賽啊，或者係速度嘅試驗，即係賽車啦。 係啊，即係非法賽車。 係啦，好文雅佢哋講得嚇，非法賽車。 香港咧就唔會有賽車嘅，即係除咗 非法咯， 除咗特定嘅Formula E 曾經都舉辦過啦。咁、但係你話車嘅話。我真係諗唔到香港會唔會無端條街嗰度會俾你試車，唔會咯。 佢哋所謂嘅賽車都係夜晚黑半夜自己同自己啲朋友度比快，即係鬥快啫。 或者喺禮拜六日啊，去嗰啲山卡拉嗰啲地方自己喺度片啊，嗰啲真係非法行為。 你知唔知啊？因為我都住喺高速公路附近啦，真係咧凌晨聽到咧冚冚聲嗰啲車，咁真係好得人驚，好恐怖。 頭先 Didi 咧講咗個好重要嘅 point 啊，大家留意住嗰個字眼就係話禁止呢、這個非法賽車啦，同埋咧就係試車啊。 系啊， 即系你有冇谂住 速度试验啊？ 我咧就冇其他车喺度噶，我纯粹自己飙我试下架车噶，都系犯法噶。 系啊，同埋都可能会影响你保费添啊，千祈唔好啦。 冇错。 嗱，最后一个第七啦，无牌驾驶或者咧俾无牌人士驾驶你嘅车。 哦，咁如果我系司机，我就梗系唔可以俾架车俾一啲无牌嘅人揸啦。 冇错啦，咁所以头先讲咗七点咧，都可能啊有机会啦，保险公司话咧可能有机会影响到保费嘅。不过咁样讲啦，讲到最后啦，就算你合晒资格。 成日頭先講嗰啲你完全冇犯過，係冇索償過嘅折扣啦。咁但係咧，如果收過大量嘅交通告票咧，原來你都有心理準備，可能保險公司咧都會調高你嘅保費啦，甚至係你揾啲新嘅保險公司嘅時候咧，都會收較高嘅保費嘅。 哦， 對，都會原來咁樣 check 到，我唔知係咩原因啦，都會 check 到嘅。所以你唔好諗住啊，我冇犯頭先我講上述嘅嘢，純粹係一啲好頭先你講唔會影響保費嘅嗰啲告票， 就是、我係咁係咁俾人抄牌， 係太多其實都會影響噶啦。總之一句講曬啦，奉公守法 係 你駕駛人士應有嘅態度。 其實淨係講話違例泊車呢樣嘢啊，老實講，如果你真係係咁個個禮拜都收嘅，收一兩張嘅。正正經經揾個位拍咗佢算啦。 係咯，其實好得意。 隨時仲平，如果你真係咁樣嘅話。 你揸得車，其實你都要有兩個字啊，兩個字責任咯，責任 嘅 問題啦。做做人應該係要有嘅。 係啊。 希望大家啦，都係奉公守法啦，係咪先？ 冇錯。 咁啊，頭先我今朝講嘅嘢都係同大家提下大家啊，原來咁樣會影響，咁樣唔影響嘅啫。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嚇。咁啊，呢啲就牽涉到咧就係你嗰個交通上面汽車嗰個保費啊。咁但如果你話路面上咧，咁啊，梗係又要安全啊，第一最緊要啦。 冇錯啦，安全第一都好緊要喎。咁但係啱啱收到個交通消息咧，都好緊要喎。就喺新界區噶，新潭路近住逢吉鄉路咧，由於有交通意外，咦，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喎。哇！咁呢件事係比較大啲啊。一帶咧開始車多噶，我講多次喺新界區噶，新潭路近逢吉鄉，由於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咁而家一帶開始咧就車多啦。咁揸車朋友咧，暫時就唔好行呢段新潭路啦，咁啊改行其他道路啊，近住逢吉鄉嘅位置嘅。 明白曬，好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 O 嘅情況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 早晨， 多位晨光嘅聽眾朋友，早晨， 早晨。喂，又熱又天氣乾燥喎、 啊， 今日 係啦，哎，有少少甩皮添啊，早幾日去 咁緊要， 快速甩翻出嚟， 快搽快 cream 係啊，搞到我辛苦喺沙灘。保釋的成果毀於一旦， 哎呀，甩曬色出嚟啊！而家，哎呀，成地都係顏色嚟噶。 琴日咧下午真係超級熱啊，因為真係有三十幾度啦。咁、希望今日冇咁熱啦，輕走啲啦，低一兩度啦。 喂，你天真啊！今日最高氣温36啊！ 哇，真係好誇張啊，大佬！即係希望即係户外工作嘅你啦，或者即係你話即係跑步啊、行山嗰啲，即係好似小白同埋 Didi 話齋啊。即係要飲多少少水啊，或者飲足夠嘅水啦、 啊。 咁我唔知嘅幾多為之，你個人嘅足夠，但我要飲好多啊，飲到夠為止啦。不過今日有件開心事，我同你分享。 咩？ 今日翻嚟咧，電台嘅時候咧，即係保安姐姐咧，俾咗啲花生我食啊。 係真嘅花生啊！你講緊係定係咩？同你 佢霎咗啲花生。 哦，真嗰啲，我以為同你歌詞嘢添。 唔系，等我同你同埋钟哥分享一下咧。唉、哎，一路食住花生做节目啦。 好啊，好啊。 嘅直播室唔可以食嘢。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啦。 好，唔该晒哦。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啦，咁啊，大致天晴，但系有烟霞，日间酷热雨及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概3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北至到西北风。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雨及干燥噶。咁啊，明日最高嘅气温都系会去到35度噶，风势微弱以及有烟霞。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而家30度嘅气温啱啱改咗，相对湿度38%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到6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arry。 嗱 ，Terry 啊，今朝早咧真系想问一下你，最近咧自己身边咧都有唔少朋友咧真系整伤嘅，咬柴嘅又有啦，跌亲嘅又有啦，所以咧都谂起，其实咧中西医配合咧喺骨伤啊同埋复原嘅治疗上面咧，好似都有好多选择噶。 系啊，其实咧喺骨伤科啦，或者我哋以前咧，因为未有牌，即系中医牌嘅时候，我哋叫铁渣啦。其实咧都系非常之有名，同埋真系好有效噶。我记得我细个咧都咬柴过咧，跟住咧妈妈都听咧，即系啲邻居讲，喂，一定要即系搵铁渣搵针灸先得啦，咁样。咁啊，效果真系唔错啊！到而家咧真系冇翻法，真系好多谢当年咧，即系帮我处理嗰个医师啊，吓。 咁都要問下 Terry 啦，其實咧中醫咧，如果喺處理呢一啲骨傷啊，或者係瘀傷嘅方面咧，有啲乜嘢特別嘅方法可以俾我哋參考一下咧？ 其實呢我們呢、好掌握一個時間呢，就是剛剛整親的時間的。譬如咬柴啦，咬柴啦，常見都有這個情況，咬柴跌親呢，其實開頭呢它未必好瘀的，即我們當然啦，整親的時候我們留意一樣東西，就是、有沒有骨折。那通常我們怎樣去發覺有沒有骨折的呢，就是呢我們其實動不到的，或者是一喐嘅時間咧，那個關節會有啲嚓嚓嚓嗰啲骨擦音嗰啲聲音嘅。咁、通常如果你喐到而有少少痛咧，通常就唔係一個嘅骨折嘅情況嘅，就相對嚟講就比較放心啲。如果你覺得咧個關節喐唔到嗰一刻咧，咁當然我哋就要小心啦，可能咧就要醫師去檢查啦，或者要照 X 光咧去確定咧有冇骨折呢個情況嘅。咁、如果冇咧，呢、這個就即係整親我哋除咗骨折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甩臼啦，即係脱位啦，我哋講。咁脱位其實都好明顯睇到。即是譬如已经整个关节会不同样啊这样的。咁、一般人都容易睇到嘅。咁呢剩返一个呢就相对比较简单啲啦，可能就係筋伤啦，拉伤啲肌肉啦，或者啲筋腱呢出现一啲嘅问题啦。咁、呢一个呢就相对嚟讲呢就未必需要入医院啦，即係其实有时喺诊所都可以处理得到啦。咁呢这个我哋中医角度嚟讲呢，譬如刚才讲啱啱咬柴啊嗰陣时呢，其实呢嗰、那个时候处理係非常之好嘅。而嗰阵时整亲咧，基本上嗰个关节咧就唔会咧咁肿住噶。其实你可能都仲行到，仲喐到嘅。咁呢个时候咧，其实针灸咧有时一次都可以处理得到噶咯。即系啲 patient 都觉得哇咁奇怪嘅，针一次已经即刻唔痛嘅。因为咧当你咬柴嘅时候整亲嘅时候咧，嗰、那个身体咧其实自己都想复原嘅。咁、而我哋咧加埋一个针灸啦，咁我哋针灸嘅时候好得意噶。有啲病人都会话咧，以前我是左脚，我做乜针我右脚呢？其实中医好得意噶，有一个叫左病右治，右病左治、有阵时我未必咧，即系譬如嗰个病人系整亲左脚咧，我反而咧针佢右脚噶，一边针佢右脚嘅时候咧，一边咧就叫佢咧喐动呢个左脚咧，其实咧令到咧嗰个气血咧快啲去咧，即系去嗰个患处去修复噶。咁、所以有时咧，啱啱整亲咧。针灸可能一两次都会搞掂噶。 好多时咧都听人哋讲话咧有个黄金嘅治理时间啊，错过咗呢个黄金治理时间咧，系咪真系会咧久病难愈嘅咧？ 哦，其实都系啊，嗱，因为咧我哋嗰个嘅关节咧，其实同埋或者个骨伤个复原期咧，都可以有几个月嘅。咁如果咧开头嗰个时间唔把握到咧，去到咧过咗一两个月咧，个情况变咗腾伤噶咯，腾伤即系变咗腾连嘅问题啦。咁咧耐咗嘅话咧，我哋咧就会咧。其实身体嚟讲就会伤气嘅，亦都系咁讲啦。如果我哋身体咧搞咗咁耐都未复原到咧，都代表气唔够嘅。你嗰个气唔够，修复嘅力就比较弱啦。咁而到时我哋再处理嘅时间，个患处积咗咁耐啦，入边会有咩情况呢？就系嗰个淤血好多啦，气血嗰位好唔通畅啦。咁所以咧，我哋要即系去花多啲时间咧去处理嗰个伤患噶。 我知道咧喺骨伤科之后咧，好多时咧有铁打呢一回事啦。咁铁打咧就系话要戒口嘅，其实咧系咪咧真系所有中医嘅疗程，就算你话针灸啊或者系其他啲铁打啊等等咧，全部都系一样咁样戒口嘅咧？定还是系好似西医咁样，咩都食得嘅咁样？ 啊，中醫就絕對講戒口啦。咁如果喺現時嗰個中醫註冊嗰個情況之下咧，我哋有全科啦、針灸啦、骨傷科啦咁樣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鐵打咧，如果嗰個師傅啦或者個醫師咧係攞咗嗰個中醫註冊嘅牌照嘅話咧，其實都可以稱為呢個骨傷科醫師嘅。係啦，或者如果佢使用呢、這、一個齋使用針灸嘅話，佢註冊咧就會係一個針灸科嘅咁樣。咁而咧，我哋嗰個點解要戒口咧？嗱，因為我哋嗰個正有一個患處啦，有一個損傷嘅地方咧，身體就需要咧嗰个多啲气咧去修复噶，咁所以多啲气咧讲到咪又系要脾胃要够强壮，因为我哋食物咧通过个脾胃去消化处理之后咧就变为气血嘅，即系我哋有够足够嘅气血咧，我哋先去修复嘅。点解嗰个患处会肿咧？就因为啲气血涌过去要去处理啦，处理嗰个患处啦。咁如果我哋咧食如果食个生冷冻嘢嘅话，第一伤咗个脾胃，第二咧令啲气血行得更加慢啦，咁所以咧我哋个修复力咪会弱咯。咁所以我哋生冷凍嘢就會唔食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所謂嘅發嘅嘢啦，譬如所謂嘅好燥熱嘅嘢啦，譬如牛啊、羊啊，點解我哋唔食住咧？因為嗰一啲咧會令到即係佢比較難消化，同埋比較過熱嘅。如果好多時咧，我哋新嘅傷口咧會比較熱一啲啦，或者紅腫熱痛會多啲啦。咁所以我哋暫時咧呢一啲嘅有傷口，即係可能我哋整親都會有損傷啦，有皮膚嘅損傷啦。我哋都會咧係少食一啲發嘅嘢嘅，或者海鮮啊啲比較濕重嘅嘢，我都會少食嘅。 咁有冇話咧？其實中醫嘅療效裡面咧，大概幾長嘅時間咧可以修復曬頭先我哋講，譬如話嗰啲骨傷啊、咬柴啊，或者係跌傷等等咧？ 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要话事的，就是个病人话事 了。嗯， 因为这个病人如果呢身体好的，身体有时候可能拗柴自己收服到的，因为身体够强壮嘛。如果你身体不够强壮的话，我们就要帮下手了，提升他的精气了。还有很多时候都要想一下为什么会跌亲的，因为正常呢我们身体呢我们能够控制到我们去平衡的。有时候我们跌一跌的时候，我们身体可能很快呢搲住一些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自己即刻企一稳这样。咁而很多时候病人为什么跌亲呢，就是个精神不够啊，太累啊，或者太劳累啊。所以先至咧，唔能够咧，即系再跣亲啊，或者唔能够咧去察觉到咧，即系有譬如水痛啊，或者个地啊唔平啊咁样，所以就会顶亲啦。咁讲到尾咧，都系亦都系气唔够呢个问题。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避免咧，我哋会容易有顶亲咧啊拗柴咧情况咧。我哋有足够嘅睡眠，足够睡眠咧，我哋会精灵啦吓，眼瞓八方啊，望得精灵啲啦吓，所有嘅陷阱我哋望到可以避开啦。咁第二样嘢，如果有足够嘅气嘅话咧，就算我哋真系啊，即系拗柴或者遇到一啲陷阱嘅话咧，我哋都可以及时身体好快咁样咧去拯救我哋啦，即系平衡翻啦，咁亦都减少损伤。如果真系再整亲嘅时候咧，我哋够气咧先能够咧，即系加快个修复嘅时间嘅。咁所以咧，整亲嘅话一定要够休息。 咁所以呢好似阿 Terry 话斋啦，人呢都係要有定时嘅作息啦，充足嘅睡眠同埋均衡嘅飲食嘅。我相信呢各方面平衡之后呢，就算你话真係不幸咁样受伤呢，都可以复原得快啲。而且呢亦都对于自己嘅长效健康嘅维持呢都係有益处㗎。记得啦，如果有啲乜嘢整亲啊、撞亲啊、跌伤等等呢，记得快啲去求医啦。 係啊，咁亦都呢听医师讲啦，因为呢我啲病人呢如果唔听话呢，有时长期嚟讲呢，譬如嗰个教位呢成日松嘅话呢，行路啊都会唔方便噶。 好啦，咁啊，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Stressed out， 要这半晚松绑，要应对外界 ，but I can't go on， feel the pain， 却自觉孤独。世界有我世故一派怒，日日夜夜每一秒钟有得放空，别播教 mango， 太多气氛太多噪音， can't leave me alone， 每一个都背囊太多揣摩得太深，以前小姐靠真扎根，努力捕捉足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被动或是死罪，假装得到，渐渐自觉以累，很麻烦，入夜未想闭目，很麻烦，现实仍需继续，爱在未入视线，包装摆出表面，事实活着就似活在滤镜入面，最实在的片段，你我惯了遮掩，这包装没人见，Instagram 收费时间多张网，空出嚟看到宣传片放上网，先知个 real 够有 feel， 靠自信开朗 ，keep the flow， 我只喺度 ，keep it number for every grind， 你会 doing this flow， 努力捕捉对话，维活着不怠慢，越用尽方法避开孤单，越是觉得孤单，假装假装自然，被动外向是罪。世间 ，On my grind，On my grind， 真系挣扎一瞬间。On my grind，On my grind，Keep grinding， 适应这世间。On my grind，On my grind， 六个思想也都调查。做个足够 me time， 唔想 stay home alone， 剩下 more free time，so I rather booze up on。 早上嘅7:29，为你首歌嘅喺身边嘅 OMG 啊！7:30嘅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啦，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嘅。咁啊，转头咧就会听室。7:30的新闻简报先，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听众，我哋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积极加息，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跌近4%至超过半成。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360点，收市报31104点，跌1276点，跌幅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1633点，跌632点，跌幅大约5.2%。标准普尔500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市报3932点，跌177点，跌幅4.3%。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起至星期五国事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分别在两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习近平在哈萨克媒体的文章中强调，中哈要坚定捍卫共同安全，合力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保障两国油气管线等大型合作项目和人员安全，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致力实现本地区持久和平和长期稳定。在乌兹别克媒体的文章中，习近平指出，双方要深化安全领域合作，其次鲜明反对任何势力破坏地区稳定局面，为两国发展营造安全外部环境。习近平又说，阿富汗是中乌邻国，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阿富汗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俄军从乌克兰东北部大片土地，特别是哈尔科夫地区撤退后，星期二在前线大规模打击乌军阵地。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的空中火箭和火炮部队在各个作战方向大规模打击乌军部队，亦对顿涅茨克地区的乌军据点实施精准打击。另外，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指责乌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对平民实施惩罚性行动。他说，接获报告指有民众被羞辱和折磨，形容行为令人发指，又说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表示，乌军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东部和南部6000平方公里土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日间酷热，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6度，吹轻微至和缓北至西北风。展望本周至到下周初，持续天晴酷热同干燥。听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风势微弱，有烟霞。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3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有交通意外，呢一段嘅新潭路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好多车改行咗青山公路嘅潭尾段去元朗方向啦，所以近住 Park U 号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逢吉乡。重复多次，就系锦田嘅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要全线封闭嘅。揸车嘅朋友，请你改道行驶。例如就是青山公路的潭尾段，现在这一段的青山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 Park U 号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逢吉乡对开。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水泉澳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

早晨啊！ 嗱，今日嘅天气咧可以话系翻版琴日啦。首先而家温度已经30度啊，湿度44%，所以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送到嚟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亦都喺度嘅。咁本港天气啊，今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天晴，日间有烟霞，咁同埋酷热啦，非常干燥。咁见到阿欧甩皮啊，阿欧甩皮因为晒啫。 唔系啊，我都系因为干燥嗱，你睇到。 干到甩皮啊！ 干到甩皮， 咁阿小白又系干到甩皮啦。 我系啊， 系啊，搽 cream 啊， 系你都有咩？你都有干到甩皮。 我个嘴好容易 哦，少少爆擦嗰啲啊。 我又系咁搽呢个润唇膏，所以。 哦。 不过呢啲咁样嘅酷热天气警告咧，去到星期六喎。 系啊，咁所以提提啊，今日最高温度咧，比琴日再高一度啊，系36度啊。不过琴日已经系好似超咗标。 超热啦！ 琴日热啊！ 琴日我泊咗架车喺啲露天嘅地方啦。即系商场入边嘅咁样，跟住又搭船过海啦。咁、你知道我系泊喺边个商 场？ 跟住咧三四点攞翻架车嘅时候咧， 滚啊！ 哇， 系咯， 我个人都滚啊！我直情一坐咗入架车嗰度已经开晒窗。 做咩唔泊有盖嗰层咧？ 冇啊，冇位啊！即系佢而家做优惠，哎，依家提早讲佢优惠。你攞嗰啲油卡咧，又多一个钟头 free parking 啊嘛。系啊，咁同埋你，哎，我讲多少少啦。咁你唔一定 冇优惠讲噶咯，你再 唔紧要，优惠时时都有。咦，先生你跌咗，跌咗啲优惠啊！即系有阵时咧，可能你有啲咖啡店啊，咖啡店咁你要入啲钱落去，平时买咖啡噶嘛，入钱落去嗰个举措咧，其实都可以泊到车咁样，咁即系变相都算系免费泊车咯。 系咯系咯。因为讲开阿欧话，即系开车架车好滚啊，晒住咁样咧，即系提提大家。譬如话你而家系36度咁样计啊，其实如果你架车摆咗喺室外晒咗一段时间，当你一个钟开始计嘅，其实你个车厢温度已经可以去到50度。 系啊， 咁所以咧，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架车泊喺户外，你又咁啱又要喺架车即系太阳兜头晒嘅时候开车咧，麻烦开咗道门或者开咗啲窗。一陣間先至好入個車籠裏邊。 我通常有個做法， 如果好容易中暑。 係啊，如果我係泊咗喺啲露天嘅地方嘅話咧，咁我要去攞車啦。喺我行緊嘅時候，當我一見到我架車咧，即係而家車時有啲禁制咧， 已經開曬窗先， 啲窗開曬嘛。咁你開曬嘅時候，喂，真係差好遠。你起碼咧，你最焗最熱嗰陣除啊！佢幫你散咗先啦，係咪先？ 係啊，大家小心啲咧。 係啊，我琴日都話落上咗車嘅時候咧，真係焗親啊！要停翻低架車咧，真係養一養個車尾箱。嗱，車尾箱開埋咧就再好啲嘅。 係啊， 再好啲嘅呢個就係即係通風嘅方法啦。 如果有天窗，開埋天窗。 係啊，你唔揸嗰少少時間，即係等架車啲風入邊嗰啲暖氣啊，舒發一下先。 係咁啊，兩位拍檔都準時翻工，代表咩？ 琴日冇人中啊？ 唔系冇人中，系我哋三个唔中啫。 咪琴日有三个中啊嘛？ 三个中咯，系啊，我以为你 系我亦都以为我哋三个啊。 系咯，我以为小白 坦白讲未对嘅， 系咩？ 我唔记得咗对， 你以为对咗会中咩？ 系咯，你见唔见我哋正咗啊？好醒啊！ 你唔俾我中噶？ 唔系，我琴日都咁样，将一个咧祝福嘅语句咧送俾人。嗱，中哥都收到啦， 收到啦， 即系。提人哋咧，即系买咁多部，嗱过咗可以讲，系买咁多部一种爱嘅表达嚟，比咧我自己觉得，比平时嗰啲 emoji 嗰啲中秋节快乐咧，嚟得实际。 我调翻转， 系嘛？ 呢个反而唔系一个祝福， 点解啊？ 即系你俾个希望我，但系呢个希望必定会失望噶嘛？ 未必必定 都希望咗几廿年啦。呢个 人你咪有三个中咯，系咪先？嗱，你宁愿见到有人中好啊，定还是系期期都冇人中好啊？ 咁我梗系希望中嗰个系自己咁样。 咁呢个当然系。 不过呢一期咧喺啲疫情期间，你唔好讲呢句。 系， 即系我都唔敢讲，我惊射歪咗啊！ 点解？ 我一阵都想系又中咗 咁样讲啦。即系今时今日中嘅唔系开心事嚟噶嘛？系咪先？嗱，即系中中秋金多宝三注瓜分啦。咁啊，2900多万，咁都系开心嘅。咁不过马会系劲啊，投注额咧接近2亿嘅。 哇，好嘢！ 回翻啦，条数 当然啦，当然啦。 咁啊，两位琴日有冇去投注站行一行运呢？ 冇，因为我记错咗， 系 我记错咗前日啊， 吓， 同埋我都冇喺投注站买啦。 哦，系啊， 而家电话啊嘛， 系啊，电话或者其他方法啦。嗱，咁啊，讲到呢度啦，呢啲中奖嘅话，因为你都要准时翻工噶啦。如果你冇工嘅咧，就要搵工。嗱，今日想讲咩咧？其实咧。巴士公司咧啊，请人啦， 系 请咧一啲半职嘅车长，咁啊，你即时喺度谂啦， 何谓半职啊？ 系啦，全职同埋半职，我哋由细到大都系全职噶啦。咁我记得咧，成长之中有啲同学咧，爸爸系揸巴士嘅， 佢咧成日都會懶醒嘅，攞個卡出嚟咧、 嗯、 就話：嗯，我阿爸咧嗰陣時啊，唔使俾錢㗎，係啊。咁我哋嗰陣時細個咧， 我細個都有羨慕 嘅，兩三蚊都好慳㗎嘛，係 啊， 即係慳嚟買 Game Boy 帶嗰啲咁嘅衰嘢咧。佢話：喂，阿、陳小明啊，可唔可以帶埋我上車唔使俾錢？佢話：梗唔得啦，除非。你系我老豆个仔啦，即好记得，好记得，好入心嘅呢句。你啲小学鸡啊，讲下呢啲咁嘅。 喂，不过真系我细个咧，我讲得啱，为咗悭咗几蚊咧，其实我有阵时如果四五个嗰啲铁路站咧。 嗯 我會想係行咗佢嘅喎，因為你真係一日慳幾蚊嗰陣時，你一個月你真係慳到啲嘢買到嘢 嘅 喎， 係咪先？係啊，嗯，咁都啱嘅。咁鍾哥巴士有冇情意結咧？我想問下你啊。嗯， 巴士啊，對於我嚟講，當然係以前僆仔嘅時代，即係讀書嘅時候追巴士啦。嗰時好勁㗎，我可以追一個車站唔喘氣嘅，而且仲要追到喎。 你可以同佢鬥快喎，拍條片都得喎。 咁當然啦，以前嘅巴士就會偏向慢啲啦，即係冇而家啲咁快啦。以前啲比較慢熱狗巴嗰啲。 唔係喎， 但以前燈位少啲喎。 係啊，同埋以前冇咁多車啊， 燈位多啲。 係咩？ 燈位多啲。而家啲馬路其實即係你話嗰啲市區裏邊梗係冇得講啦。咁以前其實只係得舊路嘅啫嘛。咁、所以車咧就焗曬喺啲舊路裏邊。 咪先咪先，你喺邊個站追到邊個站？我要量度一下。 柴灣咯， 柴灣即係可能魚灣村。去咗下一个村咁样， 唔系咁佢去到下一个村中间有四个站噶啦，已经、以前啲站系短啲噶嘛， 系 咁、所以你追一个站其实都唔难嘅， 系 好似好型咁样， 好型啦， 我冇追过一次啊，其实 架车走咗啊。我去下个站等佢， 系啊， 几型， 仲要上车，仲要上车唔喘气啊嘛，即系嗰啲 面不红，气不喘， 系咯，四廿几年前啦， 正所谓巴士快啲定钟哥快啲啊， 梗系钟哥啦， 四廿几年 前，惊得死啊，系咪先？ 成日都行。即系跑得咁快，个、 嗯、 时代点跟上你咧？ 系 真系烦啊！喂，讲翻呢个九巴同埋城巴呢、个全职车长同埋半职车长先啦。半职咧就睇下大家会唔会做下 part time 啦。每周咧就六天嘅咁样，咁啊 半职都六天， 系啊系啊， 可能佢唔使抌足咁多个钟。 系啦系啦，每日基本工时咧就六个钟咁样。咁依家都好多斜杠族噶嘛，可能夜晚黑就翻一份广告嘅工咁先算啦，或者剪片嘅工， 或者夜晚啊九巴，朝早。个城巴咁样， 夜晚揸，朝早揸船，夜晚揸 巴士，又得， 都得噶， 几型喎， 系啊， 系啊， 几上昼做水手，下昼做 司机， 巴士司机咁样， 放假揸飞机咁样， 哇，型喎， 海陆空， 飞机师啲仔女使唔使买机票嘅咧？ 有优惠嘅，啲空姐男朋友都同我讲过话， 有 家属， 系啊，有 男朋友都算家属，未结婚喎，系啊， 啊系啊。 或者可以系容易啲 沟到你 嘅， 做乜嘢？钟哥系咪有个空姐女朋友收埋咗？ 冇咧，好似系唔知10% 定20%，即 系 以前 有 个 折嘅， 而家就唔知啊。 有啲可以 upgrade 俾你，譬如容易啲商业价钱去 business class 咁样嘅。 系系咁啊， 男朋友都算系家属， 咁算噶啦呢个时候。 做咩有想法喎、啊？ 咁老公咧？ 老公梗 系 老公唔系，老公唔识嘅陌路人咁样，咪讲笑啦。喂，讲多少少？ 佢姓老啫，叫公。 讲、多少少资讯俾大家啦。可能有啲年轻人都可能想入行咁啊。半职嘅车长咧，咁啊九巴就每个礼拜做六个钟啦。咁啊、有啲迎新嘅奖金嘅，因为真系少人入行。咁都好似你买手机咁样，或者出信用卡， 出信用卡咁样咯， 系啊， 迎新优惠咁样吓。咁啊，如果全职咧，嗰个迎新奖金咧都几多下嘅，咁都有12000或者10000咁样。因为九巴同埋城巴咧，一个全职嘅车长咧，平均嘅月薪咧就大概2.6万啦。咁即系第一个月咧，连埋呢啲咁嘅迎新奖金都去到3.6万啦。咁计埋保税 OT 都有40000嘅。咁 OK 啦，即系。40000都是一个即是颇好的收入水平，因为4×12即是年薪就大概不计花红K跨成就大概500000年薪啦， 都 几好 嘅。系嘅，但系我觉得巴士车长其实佢哋即系背负嘅压力都几大， 责任好 大 啊， 好大， 系因为成车都系人。 仲要就系而家有即系间唔中都会有啲嘅乘客都几唔生性噶， 系 即系都会同啲车长会有啲拗撬啊。咁车长系啊，车长又要保持好高嘅 EQ 啦， 系啊， 要用一啲适当嘅方法处理。 所以我每一次上巴士嘅时候咧，我嘟嘅时候，我都会同个车长讲句唔该晒咁样嘅，即系真係好有禮物同佢講， 梗係我都會， 係啊，基本嘢嚟噶嘛。咁佢又揸得開心，嗰程車，佢揸得開心，可能佢又嚇揸得順暢啲，得益嘅都係我哋自己。 咁大家有禮貌啊，咁樣做啦。不過咧，近排我搭巴士咧，有一個小插曲喎，有個哥哥咧就對住個手機 app 咧，就問個車長：喂，個 app 咧話你早五分鐘到喎，點解你遲咗五分鐘？个车长咧百口莫辩，路面嘅嘢好难讲噶嘛。 系啊， 点解迟咗五分钟？ 嗰啲 app 咧， 你日日都会迟。 嗰啲 app 好醒目嘅，其实佢下低一定有一行细字嘅，一定有出入嘅。佢话都系咪先？参考参考。 咁个车长点样化解咧？咁啊，四两 拨千斤， 佢话诶。好似后面嗰位姐姐就嚟落车咯，咁样完全。跟住嗰个叔叔讲多两讲，哎冇人，跟住自己去咗后面坐咯。咁所以头先总讲话车长咧，即系都系高 EQ 嘅。 系啊 系 啊， 继续加油，俾心机做嘢啦。 Yeah. 7:54，十分 moment 太科學。 有研究團隊咧，咁啊話到即係呢段時間，即係天氣都熱啦，係咪先？咁天氣熱嘅時候，大家都好容易咧，會喺街嗰度就撳嗰啲樽裝飲品啊。嗰啲樽裝飲品即係扭撳完佢扭開佢就咁飲啦。咁啊有幾隻款咧，佢哋都做過研究嘅。咁啊其中包括有譬如係嗰啲綠茶系列啊，即係茶系列啦。另外亦都有係果汁系列啦。跟住咧就係呢個運動飲品系列嘅，咁啊呢幾款嘅叫樽裝飲品咧，咁佢哋就有啲嘢都需要提醒大家。原來開咗之後咧，又計開啊，因為開咗之後咧接觸到氧氣咧，咁佢哋都會開始氧化同埋滋生細菌。 要幾耐要飲曬佢咧？ 係啦，其實咧佢一定同你講咧 ，official 同你講係盡快飲曬佢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呢 啖。一口气 可以嚟个比赛啊！呢、這个、 一口气饮， 一口气饮晒 半罐可乐咯。旧时细个可以，但 系 饿得好辛苦。 系噶，你之后嗰下嘛。但系以前细个就系中意嗰下咯， 系 即系中意饮完之后饿出嚟嗰下嘅快感啊。 但系依家唔得噶，人大咗咧，你惊个胃都 顶唔到啊！ 而家呕咗个胃出嚟咁样， 而家多咗中意慢慢嗒啊！即系就算汽水都好啦。你放慢慢飲咯，即係嗰個享受嘅感覺。好啦，咁講翻呢幾種嘅唔同飲品咧，咁其實佢哋都有話到邊一種嘅飲品係最容易咧係滋生細菌嘅。你哋會估邊一種啊？啊，仲有一種咧就係奶茶咖啡類，奶茶咖啡類，即係奶茶咖啡類啦、果汁啦、運動飲品啦，同埋茶系列四款嘅 茶系列 係啦。最容易滋生細菌，最唔建議咧係會。 我以為有活乳酸嗰啲咁樣。我以为嗰一类型， 哦，嗰一类都系其中一款，大家需要留意嘅，因为其实嗰啲乳酸菌咧，即系呢个题外话，乳酸菌咧其实需要去到冷藏佢，佢先至系有一个乳酸菌个作用起到出嚟，所以你有阵时见到咧，譬如我哋由细饮到大嗰啲活性乳酸菌嗰啲咧， 一定要冻饮， 冻饮噶嘛，冻噶嘛，其实有阵时你喺街嘅杂货铺见到佢挤咗喺室温嗰度咧，譬如20几度室温。其实嗰乳酸菌冇晒，咁啊变咗就系得糖浆， 所以咧，譬如一只饮品咧，有啲你去某一啲嘅地方咧，佢攞我嚟沟其他饮品一齐，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成日觉得喂得唔得噶？ 如果佢成个过程收喺雪柜嘅， 唔系，我唔系惊冻与唔冻嘅问题，系你里边咁多菌。 哦， 溝其他嘢都唔得噶，咁即 係我係咯，依家成日話有三種嗰啲活性乳酸菌溝埋一齊，就促進腸道蠕動嗰啲咁嘅嘢啦。 咁唔係話啦， 即係每一杯都可以去做測試嘅。 講翻小白呢一個啊，我覺得應該係運動飲品， 運動飲品係啦。咁啊， 我覺得係茶飲， 茶飲好啦。佢最容易變壞嘅咧就係奶茶甚至乎係咖啡系列，因為呢啲咧其實佢有嗰個叫做奶類嘅成分喺入邊，奶類其實好容易變壞嘅， 係啊， 好容易變壞。 咁如果齋啡會好啲啦， 齋啡就會好啲啦， 冇咗奶啦， 齋啡的而且確會好啲。咁但係如果你話譬如奶茶系列嘅，咁佢真係你開咗之後咧，其實講緊喺幾小時之內，佢嗰個叫做含菌量咧，已經係會急增。咁所以咧，其實呢一類咧，佢哋都會奉勸大家咧，開咗之後咧就盡快飲曬佢。嗱，運動飲品咧，其實佢都會變嘅。咁但係運動飲品咧，其實有個吊詭位，因為通常啲人即係做運動嘅時候就會飲啦。咁亦都喺做運動嘅時候做到好口渴就好快脆咧，就會 KO 咗一樽嘅。咁呢個情況就會好啲。咁如果你話最難去到變壞嘅，就係、是、原來就係茶系列。純茶系列啦嚇，即係冇加糖嘅。咁呢類咧開咗之後咧，其實佢基本上咧都可以擺到一日。嗰、那個嘅含菌量咧有喺一個舒服嘅環境底下啦，即係你唔係拎佢暴曬又剩啦。咁佢嗰個嘅叫做含菌量咧，其實都仲係可以接受嘅。咁但係你話有啲咩好嘅方法可以令到呢幾類嘅叫樽裝飲品咧係更加好，即係好保存咧，或者就係含菌量可以低啲咧，都有啲計。第一咁又係嗰句啦。盡快飲曬佢啦，擠雪櫃呢啲就肯定噶啦。啊，但係原來咧，當你開咗之後咧，你將佢轉咗個罐佢，即係例如就算我喺街都好，我亦都有另外一個嘅環保嘅器皿嘅，咁我就將個樽咧，嗰一支嘅飲品咧，我就倒喺另外一個器皿嗰度。 點解咧？ 跟住刪咗佢，因為你淨係倒咗佢之後咧，你係嗰刻你開咗啦。然後你倒完之後你刪翻佢啦，其實減少咗佢嗰個同氧氣接觸。咁其實我哋本身咧拎住個嘴係咁飲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啲口水又有菌。 係啦，咁又係啊，即係你又會互相交換咗啲唾液落去咁樣係嘛？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盡量減少佢同外間嗰個嘅接觸嘅話咧，可以減慢佢嗰個變壞速度嘅。咁如果你話有其他器皿或者有杯嘅又剩嘅，換一換佢，咁啊倒咗出嚟先，跟住先再飲咧，咁你發覺嗰一樽嘢咧。

港股点睇啊？咁啊，美股方面个通胀继续升温，咁啊，美国总统拜登啊出嚟认叻添，话即系咁啊，成件事应该点分析咧？交俾 Kenny 去睇啦，唔该。 咁嗱，呢个就有少少即系措手不及嘅，因为点解咧？原本之前咧个 CPI 就公布之前，大家都预计咧个通胀方面咧就会比七月份就回落噶嘛，因为睇翻嗱九月份就六月份最高啦，就九点几啦，跟住就系七月份方面咧就 8.5% 啦，原本谂住咧就八月份方面咧系讲紧呢个系8.1% 噶嘛，咁啊就应该理论上就慢慢去回落嘅，咁但系结果个通胀方面咧就超预期嘅话咧，咁就可能有少少打消咗市场上边咧嗰个谂法啦，咁就形成咗可能嗰、那个即系头先你讲啦，个美汇指数又再上涨啦，咁啊大家就会担心加息嘅情况方面咧，可能就未必好似预期咁快完结，咁通常咧就美汇指数一升嘅时嘅话咧，我哋都成日讲啦，亚太区股市就冇乜运行噶啦，咁就令到咧就大家都会担心港股咧就会系即系低开翻。 咁睇嚟即係今日都比较波动少少啊，咁散户真係要攬定安全帶啦， 空高浪急啊！嗱，但係咁樣喎，你即係喺高息嘅環境底下咧，其實有啲中資電信股咧，就可以睇係當係一啲具有盈利增長嘅收息防守股喎。如果係咁樣嘅時候，我咪應該睇翻一啲中資電信股會比较穩陣啲咧？ 都系啊，不过即系讲中资电信股之前咧，都补充埋其他嘅关于市况嘅嘢啦。除咗话息口因素之外嘅话咧，咁其实你睇到依个周末方面咧，就都多咗一啲系即系中美博弈嘅新消息啦。咁啊，包括咧就阿拜登总统就签咗一啲即系法令啦，就系针对翻依个我哋国家个半嗰个芯片行业啦，就限制咧就系差唔多美国嘅所有一啲系芯片嘅企业方面咧就出口设备啦，同埋啲人工智能嘅芯片 AI 嘅芯片咧就俾中國企業啦，如果冇得美國政府許可嘅話，就唔可以出口啦。咁啊，第二咧就引申到落去咧，個中美問題就係嗰個 biotech 啦。所以見到琴日咧啲 biotech 股份方面咧就跌到一波一碌嘅。咁就尤其是譬如藥明啦，大家都中意嘅藥明269咧，琴日都跌得比較厲害嘅，因為之前嗱，這個我哋都提過嘅，因為都有擔心過嘅，因為藥明方面咧，主要就係做啲 CDMO 啊、CMO 嗰啲服務噶嘛，都係啲serve 嗰啲外國嘅藥企啦。咁如果係真係即係限制咗啲美國藥企用佢哋嘅 service 嘅話咧，咁就一定係對佢哋有影響嘅。所以你琴日見到跌得比較係即係多啲。咁所以除咗息口因素大家要注意之外咧，其實中美咧，尤其是過咗個中期選舉之後咧，我相信拜登就會部署緊連任嗰啲嘢。咁所以都係繼續用呢、這、一個。招數或者呢張牌咧，即係中美呢張牌咧，我諗都係佢一個要用嘅嘢嚟嘅。咁所以變咗可能都會越嚟越多聲音咧，就關於制裁中國啊，或者係打壓中國嘅問題嘅。咁都啱嘅，所以中哥都講得啱嘅。呢、這個環境之下嘅話咧。即係買一啲防守性高嘅股份方面咧，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咁中資電信股就點解好呢？因為最主要就其實譬如中移動佢息率急高啊嘛，咁啊講緊呢個八厘幾息，咁同埋佢個 payout ratio 咧就都講緊嚟緊會繼續上升嘅。咁點解佢會最派息派得咁好咧？最緊要就係佢有錢先派到息㗎。咁我哋成日都講中資電信股咧，佢個 cash flow 咧。就尤其是個自由現金流咧，係不斷咁樣係增加緊嘅，因為基本上呢啲電信業務上面有講嘅話咧，就較不受經濟因素影響嘅。同埋有一個亮點就係話，除咗話穩定嘅之外嘅話咧，中移動又好啦，聯通都好，即係中電信都好啦，都有個亮點嘅。你上次睇翻業績都見到，就係嗰、那個數碼化轉型上面嘅業務咧，個增長係講緊20-30% 嘅，咁都係嚟緊，因為你知內地好多嘅國企又好啦，大型嘅企業都好啦，都講緊呢個數碼化轉型數字化啊嘛，咁呢一 part 咧就喺電信嘅運營商咧就係有個新嘅生意喺度咯。 同埋嚟緊又出新手機啦， 又係喎， 係啊，瑞賢玉笛啊，係咪先？13、14咁樣係咪啊？ 依個咧就其實喺以前會更加明顯嘅，因為你睇翻嗱電信行業啦，除咗話嗰個係上台啦，即係個月費之外嘅話咧，有一個就係賣手機嘅，譬如中移動啊、中電信、聯通都係嘅賣手機嘅收入。咁賣手機收入嘅話咧，如果你當年有一啲明星手機，好似而家 iPhone 咁樣啦，即係我相信 iPhone 14都係個明星手機嚟嘅，咁就會令到佢哋嘅賣機收入增加之餘嘅話咧，其實香港啲運營商都係，咁就會亦都帶動個上台，因為我諗大家有經驗都知啦，即係如果你想買呢啲新機嘅話咧。咁通常都叫你上台啦，上台之後嘅話咧，通常就叫你除咗月費之外啦，通常個月費都會貴咗啲嘅， 捆綁銷售啊， 就跟住一定嗌你 即係加一啲一兩點都兩項啊，嗰啲增值服務噶嘛。咁增值服務你唔好睇少佢喎，即係通常十幾廿蚊一項啊。但十幾廿蚊其實即係等於你嘅月費咧加咗5%-10% 噶咯。 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可能會成為即係電信公司嘅盈利前景 嘅。你唔好以為徐笨有精啊，其實徐精有笨㗎。 可能係咁。 就係手嗰啲運營商嗰啲 marketing 嘅技巧啦，即係好多時啊零機價啦，或者好平嘅機價。就俾出一部手機啦，咁、但係其實你要諗下喎，你嗰個月費咧係會貴過你個 stand alone 買手機咧係一月嘅喎，再加埋其他增值服務嘅話咧，你加加埋埋嘅話咧，其實真係冇乜數喎，即係羊毛出自羊身上啊嘛。 所以我對呢啲優惠咧好極端嘅。全部唔信咯 但係如果你要喺佢嗰個專門店嗰度上網網店撳咧。你又撳得唔夠人哋快喎、 啊！咁、啊、如果有錢就買部新手機啊，再有錢啲我買部新車添啦。嗱，都問埋嘅，你哋講開車咧，譬如話內地而家中央都好積極推動汽車業噶嘛，咁嚟緊咧仲會放寬汽車嘅限購添啊，咁同埋會可能有階段性咧會減啊。徵收部分嘅即係嗰個購置税添，咁咧但係咧，咁、除咗呢個之外，譬如一啲汽車嘅設備股，會唔會喺中間會有啲得益咧？ 嗱，汽車設備股咧就通常都係大家睇好，有兩類型啦，一類從電車相關啦，咁、可能就係共鋒啦、1772嗰啲啦，咁、另外就汽車零部件啦，譬如好似內製特啊呢啲，敏佛啊呢啲啦，咁我個人就中意內製特多啲，因為內製特方面咧就會專注做呢個係動力嗰個轉向輔助系統啦，即係。簡單啲風油胎，咁就同埋都幾專注喺提供一啲而家多數啲部件都俾一啲電動車廠啦。咁同埋佢嗰個業務都分散嘅，地域性分散，即係唔係話淨係集中美國或者中國嘅。咁所以佢嗰個業績都係平穩嘅。咁不過呢啲股咧就唔會話好高估值咯，因為始終都屬於算一個你可以當佢個製造業或者工業嘅股份咯。咁譬如你睇翻呢個內製特為例啦，咁佢嗰個預測 P/E 都去到20倍咧，其實都好 OK 噶啦，即係都你唔會講緊40-50倍買個零部件公司啊嘛。但係個股價走勢，我覺得都算係。比較穩定咯，你見佢股價好平穩嘅，就呢啲係一啲平平穩穩嘅投資咯。 咁啊交到功課啦。不過都想翻翻轉頭問翻 Kenny 啦。頭先你都有講啦，話CRO 啦，即係一個合同研究啦，呢啲B 仔股啦。其實都甩曬 B 噶啦，即係特別係藥明生物有盈利前景。不過真係啦，啊，琴日好多散户都見到，哇，唔係話藥明生物一跌咧，跌接近20%，唔係20蚊，係20% 啫。咁啊，好明顯，頭先 Kenny 都講啦，擺喺談判桌嗰度啦，就變咗呢啲咁嘅叫做 CRO 嘅股份。但係要留意一樣嘢啊，有啲大行又繼續維持佢都係增持，再加上咧，其實琴日北水咧。是互盘的喎，入去藥明嗰度顶住喎，虽然有70亿沽藥明，咁就冇辦法啦。咁但係见到琴日流入最多流入都係藥明生物㗎喎。咁好啦，嗱呢一类嘅股份应该点去分析呢？而散户如果喂持有喎点算啊，咁高位跌成 20%， 有支大音足出嚟大成交咁样。点睇呀 Kenny？ 首先啦，冇貨得就即係真係睇定住先，因為你而家其實唔係淨係睇嗰個基本面、經濟基本面啊嘛。如果你話睇個盈利能力啊，基本面梗係正嘢啦。你睇佢哋個毛利率方面又高，同埋佢必定賺嘅喎。即係嗰啲biotech 公司，你隻藥唔得、研究唔到嘅話咧，你都要俾錢佢噶啦。咁所以變咗佢嘅盈利方面係 OK 嘅。但係你而家涉及一啲問題就係話嗰個政策同埋政治上邊嘅問題啊嘛。即係等於好似即係。啲大人喺度即係嗌緊交，咁嘅小朋友好難會係參與得到。咁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嘅散户投資者方面咧，你即係管唔到啲咁大嘅事啊，咁形成咗你唔需要將自己咧就擺喺啲咁危險嘅境地裏面啊嘛。咁我覺得就睇定啲會好啲。間公司我覺得即係絕對係冇問題嘅，咁都係我欣賞佢盈利嘅能力嘅。咁但係就始終而家涉及一啲大家估唔到嘅事嘅話咧，如果你冇貨嘅就冇需要呢個時間撲入去咯。同埋你見佢嗰、那個。波动性都大噶，一系唔插一插落嚟嘅话咧，个幅度都劲噶。 系啊，咁啊，散户就要多做功课同埋参考一下意见啦。 啱开始讲嗰句，呢两日可能风高浪急啊。 系啊，真系啊，真系弱少少咧，都要食粒惊风散。好，今个早上咧，多谢晒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多谢晒你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拜拜。 唔该 Kenny。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完成。 但在一众领导人心中，心头大石仍未放下。 我们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但是并不等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那就好像我们写了答案，老师还未给分数。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逢星期六、星期日上午11点，港台电视31。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好，钟哥讲下虎豹乐园。12月1日咧就會停運啦，呢個係一級嘅歷史建築嚟嘅， 加翻俾政府好似 啊，虎豹別墅有冇情意結咧嚇、嗯啊？有冇留過不少腳？ 即係唔好意思啊，即係我成長階段我只係去過一次啫，好細個嘅時候，即係我好似我大家姐帶我幾兄弟去行過一次，所以個印象都幾依稀下。 但你記得你大家姐帶你已經好醒目噶咯， 係咯，就 諗下講緊起碼。50年、40年、40年前 嘅事 啦， 半个世纪前啦， 系啊， 我睇咗啦，咁样行咗个圈咁样。 嗱，呢个系一个 calling 嚟啦，叫翻大家姐去行咗一次啊。 系啊， 如果唔系关门大吉噶啦， 系啦，变成一个回忆啊。 系啊，咁啊，我都去过一次嘅，都系屋企楼下嗰啲搞嗰啲一日游嗰啲咧。咁啊，我记得好似系咪虎豹别墅有一个墙咧？18层地狱啊！ 有嗰啲图啊嘛，即系嗰啲公仔喺个墙壁嗰度啊嘛。 系啦，跟住咧，爹哋妈咪就话：，喂，你唔好讲大话啊，会 勾脷筋。 最经典系呢一个，其他嘅曳嘢我唔记得噶啦。 落油锅就唔知咩落油锅啦，唔记得咗。 落油锅系咪偷嘢？ 唔记得啦。 系冇，但系佢又唔会太极端噶、即系奸淫掳掠嗰啲，好似又冇噶。 有噶， 有咩？ 有噶， 有咩？ 样样都有噶。 可能避开咗冇讲俾啲细路仔听，因为你奸淫掳掠呢啲概念咧，你对于一个六七岁嘅细路仔咧，佢唔知道 嘛。所以好多细路仔因为冇听过嘛， 系啊， 所以大个未唔知道有问题咯。 唔会 就系咁样， 唔会话大佬太好笑啦咁样，有问题嘅， 有梗系有问题啦。 好啦，咁啊，讲多少少个资讯俾大家听。咁啊，2022年咧，12月1日咧就会停止营运啦。咁啊，虎豹乐园啦，依家叫做一级嘅历史建筑咧，就会俾翻政府嘅咁样咁啊。啊，原来之前咧都系顶住嘅， 系啊， 因为有段时间都好似系close 咗嘅。 我哋都讲过嘅，即系其实佢。喺即系可能你系疫情关系啊，又或者好多喺维修咗，因为佢已经系一级噶啦嘛。 哦， 咁所以即系交翻俾政府都未尝唔系一个即系方向啊，而家系。 咁我睇到咧，原来佢2019年咧4月开始营运咧，就叫咗一个名叫做虎豹乐谱。乐谱咁用音乐个乐啦，咁啊乐谱咧应该叫乐谱啦，咁啊提供呢个中西音乐嘅呢个培训，同埋定期有啲免费嘅导赏团咁样啦，咁啊根据媒体报道咧，其实你依家仲可以去睇嘅，仲可以报呢啲导赏团嘅，啊不过咧其实都几多特色喎，即系睇翻啲照片咧，其实都真系停留咗喺60年代、70年代，我记得咧细个咧 可能再早啲啦， 睇嗰啲粤语片咧，即系梁醒波咧。嗰啲年代咧，啊，即係有陣時喺呢啲位取景嘅， 係啊，會再早啲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喺咁樣嘅情況底下，咁即係我又相信啦。咁交還俾政府之後，之後一定會有啲措施，會點樣去繼續去 活化佢， 活化佢嘅一定會有嘅。 咁啊，未必係私人營運啦。咁睇下有冇機會大家去睇下啦。咁呢嚿嘢喺邊㗎？咁其實咧有呢、這個虎豹樂譜咧。平时开喺度咧，你又唔觉，因为有阵时我行山路咧、 你一定经过嘅， 系啦，即系落翻跑马地啊嗰啲啊，即系喺大坑嗰度，因为你有阵时下边塞车咧，你唔想行嗰度噶嘛，咁咁啱喺铜锣湾，即系你想要兜下路有阵时，即系 Google Map 会教你，哎，行山路啦，我都唔熟噶，其实嗰啲路都系好窄啊，好难行啊，我成日觉得香港嗰啲山路，跟住都兜到过去，呢度系虎豹别墅，已经系。入咗回旋处啦，跟住望咗一眼，跟住好似入咗回旋处，跟住就继续往山嘅方向去行咁样咯。嗱，讲多少少个开放时间啦，因为都系免费开放嘅。咁啊，喺呢个香港大坑道15号啦，咁啊星期一咧就开2点到6点，星期二到日咧就朝头早10点到下午6点钟，咁啊最后入场时间咧就5点钟。即系虽然咧佢开到6点啫。 但你唔得咧，五点半入去嘅， 系噶， 佢唔俾你入去嘅， 因为佢之后你都会慢慢即系等啲人群可以慢慢离开噶嘛，即系唔好一入嚟就赶你走嘛，佢都要俾佢哋慢慢睇一睇，都要时间嘅。 你都知道香港人咧，有阵时候去呢啲展览又好啦，博物馆又好啦 ，last moment 嘅，即系觉得自己咧，即系入去打个卡。 嗱、呢个又系啦， 行故宫咧，哦，预咗几耐行故宫博物馆？一个钟，一个钟边够行啊，大佬啊！ 呢啲咁样嘅博物馆其实可以行几日噶， 系啊， 你系一个钟， 即系外国嗰啲买 day pass 噶嘛，仲要系即系一两日啊。 所以我成日话，譬如博物馆啊呢啲地方，或者呢啲咁有特色嘅地方咧，真系唔好谂住入去打个卡，你就叫做睇咗。 系 你睇系冇用嘅，你要睇喺度，即系思考一下，你先至会有得益。即系任何艺术嘢都系，你唔好谂住我睇咗就系。O K 咯，咁样唔系嘅，即系唔系咁样去睇法嘅。 要感受一下， 要感受一下，要真系。所以点解好多时候，譬如话喺外地有很多嘅博物馆，一啲名画前面会摆张凳喺度，你坐喺度睇咯，即系慢慢欣赏。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呢个艺术氛围嗰度认识多啲啦。咁啊，喂，了解一下啲天气先啊，咁啊真系大致天晴啊，但系都系有烟霞嘅，日间咧酷热啊，同埋非常干燥啊，最高气温咧大概哇劲啊，36度啊吓，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咧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生效紧啦，咁啊一才不过咧8:30到嘅喎，系咪先？咁啊3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38%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八月通胀高过市场预期，市场忧虑联储局更积极加息，拖累美股三大指数跌近4%至超过半成。道琼斯指数一度急挫超过1360点，收市报31104点，跌1276点，跌幅3.9%。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11633点，跌632点。跌幅大约5.2%，标准普尔500指数失守4000点关口，收市报3932点，跌177点，跌幅4.3%。沙田丰和村和信楼完成围封强检，有大约740人接受检测，当中发现4宗阳性检测个案同1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另外，政府亦派员到访受限区域内大约370户，当中6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阿塞拜疆和阿美尼亚爆发大规模边境冲突，双方都话有几10名士兵死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双方紧急缓和局势。冲突在当地星期一晚至星期二凌晨发生，双方互相指责对方挑起冲突。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局势急剧恶化表示极度关切，呼吁各方执行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国领导人达成的三方协议，不要令局势进一步升级，保持克制，严格遵守停火协议。伊朗原子能组织说已经就3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有痕迹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发送信息回答问题，并举行对话会以解决模棱两可的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早前说，伊朗未就3个未申报地点发现的有痕迹提供技术上可信的解释。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回应说，仅仅在几个地方观察到核污染，不能被视为存在未申报核材料的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作出评论的依据是以色列提供的文件，而这些文件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提供。日经平均指数报27825点，跌78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1.52美元，卖出1702.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44.55，瑞士法郎0.961，加元1.317，

CIBS 第37季节目由梁卓飞制作的 教你练你， 第一个你道理个你，教练不只是教识我们一些运动的技巧，过程里面教我们一些做人的道理。 第二个你字呢，你我那个你，教练当然是训练一些学生，希望他们在运动上面拿到一些比较好的成就。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张丰毅、李若彤主演，且试天下。 科举发生舞弊，雍王勃然大怒，冯妻吴主动间言，认为呢件事可以由封兰式负责审理调查。究竟舞弊案背后有咩阴谋呢？ 国剧830，且试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嗱，朋友，乜嘢叫做波呢？波有好多种，你听住啦。 啊，永光大哥，不如今次集中玩一种波啊！ 讲紧嘅系艺术体操用嘅波，同埋另外四种器械： 圈、绳、棒同丝带啊！ 电视节目《老中青当自强》，主持人老友记尹光， 人到中年邓兆尊， 同长期只得80磅嘅80后郭汉柱。 今集几代同堂，玩艺术体操变强壮。 星期六晚8:00， 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仲记唔记得咧？之前中秋节前后咧，我咪讲过话攞个牛奶乜？跟住咧就做個燈籠，佢自己會轉 走馬燈咁 樣，加個線碌咁樣噶嘛。咁喺有聽眾喺我哋嘅面書專頁嗰度咧就留言啊，咁啊多謝你嘅提供啊。佢話咧講過嗰個咧就叫做探射燈啊，原來佢有個名嘅。佢話即係我睇完之後，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啊，不過都即係多謝你嘅提供，我講一講先。佢話牛奶乜打橫之後喺中間個位置轉個窿，跟住咧直穿到另一面。屈曲90度放入个线碌啦，咁铁线嘅末端咧就固定个线碌，令佢打转嘅原理咧系因为线碌嘅单边令到牛奶掹转动，咁啊即系我睇啲文字我就清晰嘅，但系我冇办法谂到系究竟应该点样去运作。 可能要拍条 YouTube 片出嚟先知道。 不过都好多谢啊，听众喺我哋嘅面试专业嗰度留言咧，多谢晒，希望可以即系如果我哋有啲乜嘢嘅唔明咧，可以继续帮我哋。 感谢啊！ 好啦，咁啊讲完呢个之后咧，我又讲翻另一样嘢。咁话说咧，我琴日喺网上睇一啲嘅报纸啊咁样咧，有单新闻几得意。 系。 咁佢就话啦，坐过山车。即大家都坐過啦， 好似有睇過， 有睇過係咪？咁究竟係除咗令到你驚恐之外，有冇其他好處咧？ 係 咁佢呢度， 你嗰個係同 medical 有關嗰個， 係啦係啦係啦，就話原來呢個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有個研究團隊就發現，原來你坐過山車係竟然有助幫你排走4毫米以下，即好細嘅嚇，排走4毫米以下嘅小型腎結石。 哦，呢個睇到咧，我都覺得好匪夷所思，因为咧试完咧系好似个我睇个报道就话有位男士，咁佢本身咧就都有啲肾结石嘅问题嘅，咁佢就去照啦，咁啊医生话俾佢听，你系有噶啦咁样，咁佢咁有都冇办法噶，系咪先？咁都要谂办法处理噶，咁佢可能正在谂办法处理嘅时候咧，佢又约咗人去游乐场玩， 系啦，那个主题乐园， 系啦，跟住又真系玩过山车， 系。 跟住咧，佢話到咧，坐過山車嘅過程入面咧，咁最後甚至乎咧，就連埋嗰個腎石咧都排走咗。 係啦，嗱，咁呢個咧，咁就 雖然排嘅過程 都幾肉酸嘅，應該 可能會有啲痛啦、啊。 所以佢咪話講咗要係四毫米以下， 四毫米喎、啊， 四毫米以下即 係即係我想話玩完之後，可能去薯薯嘅時候就、啊、就排出咗啦。意思係咁啊嘛，係嘛？即係唔係喺架車嗰度？ 唔係 驚到， 唔係， 係啦，因為 嗰、 那個嗰、那個你哋講到係因為驚嚇或者即係刺激點樣啊嘛。咁、啊、我以為喺個車上邊已經係發生咗嗰個失禁嘅情況咁樣 啦。如果咧，佢嗰個腎石咧？是不是因为惊吓定还是因为过山车的离心力呢他好像没有讲到的。 嗱、哦、现在这里呢他的研究是这样的。首先呢因为、他就由学院的泌尿科医生 David 呢就负责领导。 David。 咁他就说呢有好多嘅叫做有腎石嘅患者咧，喺、假期嘅時候就去咗主題樂園玩啦。咁、而且翻去復診嘅時候咧，就發覺，咦，腎石少咗。嗱、呢個係個現象啫、未知係有冇一個直接關係啊？個現象係咁樣啫。咁啊 ，David 咧就問：喂、究竟問啊呢啲病人，你做過啲乜嘢？點解會個腎石會少咗啊？跟住佢話有個共通點，指明就係去咗。嗰、那個主題樂園坐咗嗰架過山車，係 咪啊？ 即係佢都係嗰個名噶嘛。 即係外國嘅，外國嘅， 外國嘅，係啦。嗰、架過山車都應該幾犀利喎。 係啊， 但好似話最勁都係富士急啊，即係有個過山車研究。 咁富士急又冇一啲人有呢啲問題去俾啲醫生講啊？ 係好似話最驚嚇都持續喺榜首嘅位置啊！富士急都 甚至有一個病人咧明確表示，佢每一次玩完過山車。都會排出一啲腎石， 係 咁呢個就係個現象啦。咁呢即係嗰啲醫生見到有呢個現象，咁當然就要做一啲研究啦。咁但係佢又冇個即係唔可以揾呢個，不如揾個真人去試下咁樣。咁所以呢啲咧就會用咗一啲模型啊嘛。咁於是乎咧，佢用 3D 打印技術製造咗一個用植製造嘅一個假嘅腎臟。咁咧裏邊咧當然咧就即係同真嘅一樣啦，就放咗啲腎石啊，同埋放咗啲尿液喺裏邊啦。好啦，咁跟住。將佢放咗喺過山車嗰度，真係俾佢即係運行啦、坐咗60次，咁就睇下究竟有啲乜嘢發現。咁幾有趣嘅，佢就話：如果呢個模型放喺過山車嘅最後，同過山車嘅最前，係有分別嘅。 中間有冇啊？ 咁佢係冇放喺中間喎。 坐中間。 咁佢咁如果即係去到呢度問，如果你哋大家坐過山車，中意坐前定坐後啊？唔同观感嘅喎。 如果坐过山车咧，呢句真，我一系中意坐第一行，一系中意坐最后嗰。 边样你会觉得，即系你坐嘅时候会觉得兴奋啲？ 如果要睇风景咧，坐第一行；如果要玩嗰个观感上嘅刺激嘅话咧，坐最尾嗰行。 这个离心好似离 系 啦，离一离啊， 系通常都系咁玩嘅。 前一定惊啲嘅，不过我而家随年渐长咧，过山车应该有十年冇玩噶啦，即系因为都真系惊。 你本身玩唔玩啊？譬如跳楼机， 玩都细个咩都玩噶，系细个咩都玩，跟住到咗一个年纪就惊咯，系啊，系人系咁噶啦，系人系咁噶啦，即系随住你年长就特别系怕死噶啦， 惊、 因为咧你过山车咧一开始我哋都系坐第一二排，嗰、那个 view 咧同埋嗰个惊吓度系最高啊。点解咧？好多过山车嗱、又用翻日本嗰啲过山车啊，譬如佢其中一个主题乐园咧，佢咪慢慢斜上去嘅。佢斜上去嘅时候咧，其实你做第一个位咧系最惊，因为俯冲落嚟咧，你第一个感受到个俯冲个力 度，加埋个视觉啊嘛， 系啊，加埋个视觉。 但系如果根据嗰啲唔知咩力学嘅啲规律咧，你坐最后咧，你感受即系唔好 个离心， 离心就最大， 最抛嗰、那个感觉最抛、即系就算系嗰啲过山车，咪有啲位突然间好似拱起咗嘅、如果你坐第一行咧。可能你就知道佢係上上落落， 但就多咗個視覺嘅享受。 係啦，多咗視覺享受。但你坐最尾咧，你成個人你就被拋高，你就真係靠佢嗰個安全帶箍住你，就唔會跌出去啦。 嗱，咁啊睇翻呢一個模型有啲咩嘅分別啦。佢話原來擺喺最後座，腎石脫落嘅機會，即係講緊個模型啊，嗰、那個模型啫。腎石脫落嘅機會咧，63%。 係， 咁你估下呢個模型放喺前座，腎石脫落嘅機會係幾多？嗱，后座就63%， 咁 前座咧， 七成， 即多过63%。 唔系，头先讲咗个离心力冇咁劲啊嘛， 但可能系心理，可能系心理，可能系心理啊， 四成啦，系嘛， 四成， 心理点啊？佢而家模型冇心理噶嘛， 咁又系，嗱，我估高啲嘅，唔知点解，我估高啲， 七成， 系，我估高少少， 后座就63%，阿 O 就 四五成 啦，前面就七成， 前啲啦，前 小白股四成，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放喺前座咧。 只係得 16%。 哇！即係要坐後邊喎咁樣。 嗱，咁當然啦，呢個實驗 即係當然 有病嗰啲就坐後邊。 唔係，都唔啱，都唔啱。其實咧，有病應該求醫。 有病要求醫。 有病咧就揾專業嘅醫生。你腎有事就唔應該即係靠住玩過山車。 因為呢個實驗咧，雖然咧係好具創意，但係呢個實驗咧只係用一啲假嘅腎臟去做呢一個嘅研究嘅啫，所以如果擺翻個病人喺，唔係叫病人啦，即係如果患有呢、這、一個即係有腎石嘅朋友們咧，咁究竟佢哋係咪真係有呢個嘅方向係可以坐過山車排到出嚟咧？嗱，未做嘅，只不過即係冇呢個研究，只不過有一個咁樣嘅現象出現咗啫。咁如果大家即係可以自己試下，咁但係。得唔得咧？冇人知嘅。 喂，其實除咗過山車之外咧，有唔少嘅機動遊戲個離心力都相當厲害嘅。 誇張。 譬如跳樓機啦， 海盜船， 海盜船咧就係坐最兩邊嗰個位啦，係咪先？嗱，純粹如果就咁估嘅話咧，我當佢真係用呢個離心力去到令到嗰個腎石去脫落定係點樣嘅話咧，其實可以選擇嘅機動遊戲咧係唔少嘅，仲要外國咁多款式， 都要睇人嘅。體質嘅，可能有啲人坐咖啡杯，甚至乎坐只旋轉木馬都覺得， 坐咖啡杯咧，如果你肯全程係咁轉咧，其實真係好犀利。 我有幾年冇入過樂園啦，原來即係無論係香港嗰啲，以至外國嗰啲、 啊，我都係 香港嗰啲我都少入。 我哋使唔使約埋一齊去行一次？ 好 小朋友嗰啲咩卡？ 我冇過曬期啦，我嗰期之後我都冇再去啦。 我就諗住黐入去擺埋呢個仔咁樣。 咦？同頭先巴士同巴士個例子一樣喎，係啊， 比我仔大咁。 像是狂想，同行中仍同行中，相恋的对象，但昨天渐已结霜，想豁然开朗，也需修养，如贫乏，无可接同拉扯，到底多盲目。作用重伤痕满身，很讨厌这个人，曾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抱着时光多动人，埋藏好这珍贵气氛，求将来某天可真是 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的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的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能原谅更低的也算祝福人，快将痛到未来一吻，智慧了我日后重生，这些痛楚是为自由。 香港街道名称的款式可以说相当之多，有些是地方，有些是跟商业，甚至乎有些是跟生意的种类是都有关系的。其中炮仗都是啦，香港呢燃放炮仗是犯法的，但为什么都还有炮仗街的呢？想不想知道为什么？白元浩转头告诉你知。在九龙城，咁啊，1926年咧嘅时候已经命名噶啦。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原来香港历史上出咗一位咧叫做爆竹大王陈兰芳。咁啊，佢自己本身系东莞人嚟噶，咁啊，亦都咧就喺东莞嗰度咧咁制造爆竹啊、烟花，并且就大量出口。好啦，去到1916年啊，即系都成差唔多100年之前啦。经香港政府批准啊，就喺旺角首次咧就系设立一间嘅公司，咁啊制造咧就系爆竹噶，出口去到北美，咁啊新金山即系咧墨尔本一带，仲有咧就系孟买啊、南非啊、东南亚添，销路都相当之犀利啊吓，咁啊求过于供，咁啊当然系会发达达啦。于是乎咧，佢亦都咧就喺啊九龙城码头角北帝街嗰度咧就自设一间嘅工厂，咁啊面积好大噶，咁啊工人都成1000人，喺嗰个年代有成1000人嘅工厂咧，可以话绝对咧就唔系话好多。去到咧就系1926年，即系10年之后，佢亦都喺澳门扩充佢自己嘅发展，咁啊亦都系赚大钱噶。咁啊抗战嘅时间，佢亦都咧就系已经稳占咗啊全国爆竹制造业出口嘅一个大嘅商户啦。咁啊！但系经过唔同嘅战役之后啦，佢嘅生意都大受打击噶，咁啊，从而淡出啦。九龙城炮竹街咧就系因为该处炮竹厂而命名，去到今时今日嘅。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仲有啲时间，不如讲埋呢一个啦。咁啊，呢、这个百万富翁啊， 全球计算榜咧又出现啦，咁样咁 一定会越嚟越多噶。 唔系、啊，香港 银纸贬值咗， 但系香港滑落咗，滑落咗几名咁、啊、样。嗱，百万富翁你一定会讲话，喂，系咪攞住100万港纸就百万富翁啊？ 唔系嘅， 唔系啦，好多香港人都攞住100万港纸啦。咁但系咧就系计紧咧，美金计算嘅780万港纸到啦，大概800万港纸啦，就系为之百万富翁啦，咁样。咁你谂下，琴日即系金多普都多三个出嚟啦，千万富翁添啦，点止百万富翁？ 系 啊，数翻先。咁啊， 大户啫，嗰啲突然之间爆出嚟。 喂，嗱，老老实实，你讲开嗱，我讲头三名之后，同你讲暴发户咧，都要小心处理。嗱，头三名咧，第一咧就系美国嘅纽约，第二咧就系日本嘅东京，第三咧就系圣范，系啦。咁第四就系伦敦啦，咁样咁一路数咧就系北京咧就系第九，咁上海咧就系第十，咁啊十二先系香港，咁啊。冇噶，大家赚多啲钱啦，系俾心机啦，努力啦，啊搵钱啦吓，成为百万富翁，致富之道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赚钱啦，投资好，点都好啦。但系咧，头先钟哥讲咧话暴发咧，真系成日咧都会出现一啲乱子，譬如咧外国嗰啲例子咧，嗰啲强力球啊，咁你话哇一中咗1亿美金咁样，最后咧妻离子散， 系啊， 跟住咧又 落街头。 中半亲嚟，跟住有啲咧就人间蒸发，即系嗱，我唔系话人哋中咗奖，跟住就即系叫做 诅咒人哋 啦，即系我讲外国嘅例子啫，南韩啊、日本都有呢啲例子，即系中咗呢啲彩票之后咧，跟住咧，竟然咧系好快之后咧就使晒啲钱啦，使尽圆滑，佢系用咗一年时间使尽圆滑， 有啲仲要欠债添， 系啦，仲要欠债，仲要染上毒瘾。 我曾经好认真地研究中奖之后应该要做啲乜嘢，即系虽然咧冇中过啦，但系都唔知研究嚟做 啱嘅。你好有上进心 咁样， 呢个后生仔好有上进心。 咁我睇咗好多咧，都系话即系佢有一个提供嘅，佢话。如果你真係突然之間有一筆好大嘅錢，即係哪怕彩票又好，或者咩都好啦，突然間有一筆好大嘅錢咧，佢話最好頭一年唔好用，將佢即刻擺去定期又好，或者揾啲最穩陣嘅投資，即係最穩陣，千祈唔好去買一啲即係博，即係唔係投機嘅，又唔係，最穩陣嘅，甚至乎你淨係擺喺銀行都得， 係 一年之後。你等自己心态平静咗，先至谂点样用，就最好嘅。 咁大家参考一下。 陈阿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呢一段路咧一带车多少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盘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少少。咁至于前少少啦，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龙盘苑。咁至于较早前锦田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已经全线解封，但是去元朗方向还是挤塞，车龙排到博围对出。青山公路的潭尾段来回方向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就是锦田的新潭路近住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来回方向都全线解封了，但是去元朗方向还是车多，排到去博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长，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到去观塘咧，头先讲咗啦，近住平石村嗰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龙盘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富善村。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落翻去十八乡交汇处嘅支路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榄口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廿五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廿五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陈叔啊，柜桶开完之后咧，一定要闩翻埋，唔可以伸咗四份一出嚟咁噶，好易整到人噶。 Vince， 入面有成十八部半文件啊，但少少出嚟系咁噶啦。 唔系啊，强叔，一样棘亲你或者整花你对靓皮鞋就唔好啦。大家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Office 环境整齐啲，做嘢都会安全同埋快手啲。我系 Vince 泳儿。 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带引。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今日投资 O2O 咧，阿 O 同大家讲个隔晚美股表现啦，都跌得几夸张啊，道琼斯道指咧跌1276点啦，跌咗 3.94% 啊，标普500指数咧跌177点啊，纳指都跌得夸张，跌632点啦。美股咁样跌法咧，港股 ADR 咧都无一幸免噶啦，要跌咧接近500点咁啊！科技股都真系麻麻地啦，因为你睇到隔晚CPI 公布咧，就好多时嗰啲科技股都被杀估值啊！咁呢啲都系即系恒常会发生嘅情况嚟嘅。咁啊，专家台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资讯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维。早晨啊 ，Clara。 早晨，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嗱 ，Clara， 我都知道咧，你有好多经验咧，就系教授唔同特殊学童啦，关于佢哋言语方面嘅治疗啦。咁你一定知道咧，唔同嘅特殊学童可能咧都唔可以用单一嘅模式或者单一嘅次序去教噶。 是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时候我会见到有很多家长，那他们都是很多时候说、他都未识这一样，他怎会识下一样呢？那但是呢，在我的治疗课里面呢，我又发觉咦，不是的，个小朋友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技能呢是可以做得到的。例如好像一个女仔啦，其实有几个小路仔的啦，其中一个呢就最经典的。那一个小路仔是真的不出声的。咁我哋讲嘢呢，佢好似听得明，有好似听唔明咁样嘅，因为佢都系个听障嘅細路仔啦。咁但係呢，佢就评估呢系佢个自闭症呢都系一个 bottom line 嘅，即系一个未曾系好肯定咁样啦。咁跟住呢，佢就认字啦，即系突然间认字系认得好叻㗎喎。咁因为呢，爸爸呢就话啊，同佢喺屋企度呢叫佢攞啲英文字母呢，佢随便就可以攞得到出嚟嘅。咁跟住我就同佢即刻做啦，我即刻測試佢啦，咁大草 A 字 Z 啦，跟住細草又試下啦，佢都完全攞到喎。咁跟住咧，我就將啲字咧撈亂曬咯。你講緊係26個英文字母，即係大草，再加26個英文字母細草嘅。咁我撈勻曬之後，我話要大草 A 咁樣，佢都係可以攞得到出嚟。咁跟住我就再落咯，再落下一步咧，咁我咧就係、將個字咧就即係將個英文字咧就變咗做一個生字啦。例如我話 cat， 咁佢識唔識攞個 c 俾我噶咯？跟住我話 dog， 佢識唔識攞個 d？ 咁所以其實咧成件事咧即係都好 amazing 嘅，即係家長會覺得，咦係、真係可以好得噶喎。咁但係個細路仔咧，佢真係係一句説話都係未識講噶。 所以呢其实可能好多时呢家长呢对住啲小朋友耐嘅时候呢就知道佢有啲乜嘢嘅优点或者有啲特质呢就可以令到佢喺训练方面呢着重呢啲优点呢可能就再集中啲喺佢一啲不足嘅地方嗰度呢加强训练喎。 是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啦。剛才讲是英文啦，咁跟住我哋不如继续分享埋数学同埋中文啦。咁数学啦，咁呢个都系同一个细路仔。咁佢都系啦，即系可能系即系原来呢佢个数学嗰个概念好犀利嘅。因为家长呢就系话俾我听佢可以俾个三字佢，跟住整个加个符号啦，即系嗰啲攝石嗰啲呢，咁佢加个符号之后再加个一，再整埋个等于呢，佢就可以攞到個四嗰個字出嚟嘅，咁所以咧，其實呢個細路仔咧就已經係好，即係已經喺個數學都係好叻啦。咁我就要將呢一樣嘢咧就擺去我哋嘅言語治療裏邊啦。咁例如好似聽咯，咁我唔俾佢睇咯，咁我就話三加一等於幾多啊？咁咁睇下佢可唔可以咧係睇唔到嘅字之餘，佢就喺佢面前度攞到個四字啦。因為咧初初嗰陣時咧，我同佢係就咁講嗰時，佢未明嘅，佢細路仔係做唔到嘅。佢係一定係要你擺好個三字，擺一個加個符號字，再加個一字，仲要加埋個等於字，佢先至可以攞到個四字咯。咁所以咧，當佢咧如果係將呢一啲嘅字咧係變咗做佢睇唔到嘅。因為睇佢最強啊嘛，咁我哋就將佢擺去喺一個聆聽裏面咧，咁個細路仔都可以做到啦。咁之後再落咧，點樣再落個語言？咁可能我就話講故事咯，我就話可能話，我今日咧就買咗三個蘋果喎，跟住咧就發覺，咦，有個橙都個橙都幾好味喎，可能買多一個先。跟住我就問佢，咁我哋而家買咗幾多個水果啊？咁佢咧就都可以攞到個四字，即係當然唔係即時咧，都一段時間再訓練啦。咁喺呢個情況咧，其實咧家長咧就係已經係用咗個細路仔嗰個嘅強項啦，同埋佢嗰個能力之餘，再擺多啲落去個語言度發展咧，咁個細路仔個語言發展就會快好多啦，就唔係淨係喺個數學度喺度操練咁樣啦，不斷咁用一啲唔同嘅數字叫佢答翻個答案咁樣咯。咁呢一個咧就喺個數學裏面咧，就點樣可以再引申去做啲語言啦。 嗱，嘉慧啊，頭先聽咗你嗰兩個例子咧，我都大概感受到應該係一個點樣嘅訓練模式啦。但咧，我又好想知喎，嗱，既然言語治療師同埋家長都觀察到小朋友嘅強項同埋弱項啦，咁到底我哋係應該把握住佢嘅強項，令到佢有強啲嘅學習動機去修補佢嘅弱項啊？定還是應該將多啲嘅時間同埋比重專注喺個弱項嘅訓練上面呢？ 咁當然係前者啦，因為咧一定係要根據個細路仔嗰個能力，佢識做嘅嘢而去，你起碼個細路仔佢對你唔會咁大嘅反抗啦，因為係佢自己嘅能力嚟噶嘛。咁好似例如好似佢個細路仔係識得講得得或者係得得，咁喺呢啲嘅少少嘅音咧，我哋就要根據翻呢啲音，就要即刻幫佢去延伸啦，去將佢擴展啦，同埋即係再引申啲，譬如去學多啲唔同嘅字啦。就唔係話啊，我今日想教你一個杯字，聽日可能教你一個嘅叫做羊咩咩嘅，跟住你一路咁樣教咧，其實咧唔係個細路仔佢嗰個嘅興趣啦，同埋佢嗰個能力啦。咁所以咧就會係好吃力啦，即係家長好似覺得，教嚟教去都未教得到，點算咧？咁跟住啲氣餒啦咁。咁但係咧，當家長咧佢知道個小朋友有嗰個能力之後咧，咁我哋治療師咧亦都會係同家長咧，即係大家一齊合作，因為我哋大家一個 teamwork 嚟噶嘛，冇咗一個都唔得噶嘛。咁當你大家嘅 teamwork 咧，就係幫個小朋友嘅話咧，個小朋友嗰個語言啦，同埋個認知啦、發音啦、聆聽咧，就會進步快好多噶。 嘉慧啊，咁萬一真係遇到有啲小朋友咧，對於要學習嘅言語治療好冇興趣或者好抗拒，咁我哋又應該點處理咧？ 咁我哋真係唯有試嘅啫，即係有時可能會你講得好好啦，就係、是、有時家長話：，我都唔知佢識啲乜嘢嘅噃咁。咁你咧就要其實係要教家長點樣去發掘個小朋友嗰個強項，或者係佢個興趣。咁呢個先係重要，即係唔係家長有時可能真係唔識講俾你聽嘅。咁你要教佢點樣去判斷個小朋友，例如可能你會面前擺三樣玩具啦，即係三個，即係你隨便攞嘅玩具啦。咁好啦，我哋就會計時啦。 咁可能一分鐘內，咁我睇下個細路仔其實佢會係掂邊一個玩具噶啦，同埋邊一個玩具玩嘅時間比較長啲啦，咁我哋就會用嗰個玩具咧，就愛嚟做一個課堂嘅重點咧，去即係、就是、一個叫做有道嘅小朋友去玩啦。咁我就可以同佢做到好多嘅語言嘅訓練噶啦。 所以我諗咧，其實咧學習嘅時候咧，都係適宜喺一個輕鬆冇壓力，而且令到小朋友好有興趣嘅環境底下進行啦。咁呢一樣嘢咧，除咗要靠專業嘅導師、言語治療師之外咧，家長嘅配合同埋觀察，亦都可以幫到手噶。所以希望啦，即係大家都可以通力合作，為訓練好一個小朋友嘅言語能力同埋各方面嘅能力咧，都要好好努力啊！ 是啊，同埋緊記啦，就個小朋友如果佢係講嘢比較論盡啦，佢個發音唔係咁好啦，或者詞彙唔係夠豐富嗰陣時咧，千祈唔好去逼個小朋友，亦都唔好不斷咁樣改佢個發音，因為咧呢一個咧就會令到小朋友咧好大壓力，同埋佢唔想同你一齊玩噶啦，見到你就走啊咁。咁當咁樣而家呢個情況發生之後咧，咁就弊啦。咁啊，大家咧就已經係冇咗一個信任啦，冇咗一個互相嘅信任咧。咁喺嗰個成長裏邊啦，那個訓練啦，都係會好吃力噶。 嗯，所以大家都可以試下好似 Clara 咁樣講啦，寓學習於遊戲，寓遊戲於學習，兩者咧一齊結合嘅時候咧，自然可以營造到一個輕鬆愉快嘅學習模式啦。今朝早同嘉慧傾住咁多先啦，唔該曬 Clara， 唔好客氣，下次再傾，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息事风系一种单簧片嘅吹管乐器。1840年由比利时人农克斯发明，所以它亦都有一个别名叫做农克管。虽然息事风是铜制的，不过它的吹嘴、簧片和发音方法大致上和单簧管是差不多的，所以通常都会将它归纳为木管乐器而不是铜管乐器类别。息事风的音色变化好多，高音部分介乎单簧管和圆号之间，中音部分呢就介乎人声和大提琴之间，低音部分则介乎低音圆乐和低音喇叭之间。在爵士乐当中，息事风担当了一个非常之重要的角色。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有苏小姐喺度。早晨啊，苏小姐。 早晨啊，你好啊，林慧。 嗯，苏小姐今朝早特登打电话嚟点唱，系想同边个讲一啲祝福说话噶？ 即系其实未试过噶，我都系第一次啊。咁咧就会同我老公讲咯，因为咧其实因为呢个电话咧，我咧就要抄翻我张结婚证书先睇翻，原来我哋结咗婚37年。 哇，好犀利！ 系啊，好，其实都系犀利嘅，即系已经系超过咗我。即係認知嗰陣時，識佢嗰陣時啦，好耐啦嚇，十幾啱啱讀完書出嚟就識佢啦。 嗯， 咁而家就37年，個仔都好大個啦。 係經歷過好多唔同階段喎，即係如果你話做嘢，然後就成家立室。 但係就即係其實經歷過好多啦，即係嗰陣時我哋細細個嗰陣時又去外國嗰度讀書， 嗯， 翻嚟就生細路仔，咁樣細路仔，然之後而家又去咗外國读完书又留喺嗰度做嘢啦，即系咁样，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咧就 即係而家咧，其實人生係唔同嘅階段之後咧，就覺得即係我哋啲咁嘅年紀啦，咁啊老人家就走咗嘅時候，即係令我思想好多嘢咯。咁就而家咧就想同佢就係、是、將來嘅日子，即係都同佢希望可以同佢一齊度過啦。 嗯， 無論即係悲與喜啊，都可以一齊度過啊咁咯。 嗯嗯嗯。 因為即係其實咧，其實好多樣嘢都已經成為習慣啊。 係。 有時有啲嘢衰衰地啦咁啊，咁但係咧都好似習慣曬咁樣樣咯。 嗯，咁大家都係互相遷就、互相包容啦。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而家到咁嘅年紀，咁就希望即係尤其是依個疫情咧。即系令我启发到，我就会觉得就系人生好无常啊，好无常。突然间你都唔知听日发生咩事，所以而家有得做就做，有得玩就玩，有得食就食啊，咁样咯。 嗯，冇错，咁啊活在当下，及时行乐啦，亦都好庆幸即系能够揾到一个伴咧，就系、是、咁多年同你一齐经历唔同嘅嘢啦。 都系嘅， 所以都系嘅，识缘识福啦。 系啊，系啊， 系咯。咁啊，今朝想拣首咩歌送俾先生啊？ 我咧就觉得有首歌咧就好 touch 情啦，咁我就觉得系有料理咯。 嗯，好啊， 系 咁我哋呢个时候咧一齐将呢一首嚟自陈百强嘅《有料理》送俾你先生啦，多谢晒你电话， 多谢晒，多谢晒， 拜拜， 拜拜，拜拜。 觉增加风趣，我每日每天都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行泪，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总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并着翅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清新空气，游来又游去。海多美，抛开。 送死意，太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 三十一， 好，一齐睇下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啲乜嘢精彩好节目先。早晨啊，昌。 早晨 ，Bobby。早晨，各位。 嗯，星期三晚六点半开始有嘢睇咯。 冇错啊，傍晚六点半，我们的超青联。咁呢个节目咧就系、是。深入介紹咧呢個香港超級青年聯賽每一個球會嘅，咁嚟到今個星期咧就同大家就進入去呢個標準流浪嘅基地，睇下點樣培訓佢哋年青人。原來咧即係標準流浪咧，即係喺香港佢創會嚟好耐噶啦，佢哋咁多年嚟原來都有一個堅持嘅，堅持係咩咧？就係咧佢哋堅持咧係用正規去訓練嗰啲佢哋嘅年輕足球員。 嗯， 咁佢哋究竟喺即係選新選拔新人嗰陣時咧，佢哋要考慮啲乜嘢基本嘅要求咧？佢哋唔止腳法嘅，佢哋仲要係嗰啲觀念上都有一啲基本要求嘅。想知道嘅話咧，今日六點半要留意一下啦。 係，咁啊，跟住之後仲有啲乜嘢精彩節目咧？ 去到夜晚七點半，盤點廿五年啊！咁呢個盤點廿五年咧，每一集都會請嚟咧，個組織咧個籍貫咧喺大灣區唔同城市嘅香港政界朋友同埋地區人士，聽下佢哋講下咧佢哋嘅鄉下有啲乜嘢印象，同埋有啲咩未來展望嘅。咁今集咧就請嚟咧珠海嘅代表喎，咁有兩位，一位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啊梁子榮，另一位咧就係我哋都好熟悉嘅 Collie 邝美云啊，邝美云咧。系啦，原来佢系亦都系咧呢个香港珠海社团总会嘅会长嚟嘅，系啦。咁啊，佢两位咧会同大家咧喺个节目里边咧讲解一下咧珠海同埋港澳嘅深化合作，以及咧系珠海政策啊带到啲乜嘢发展机遇俾我哋香港人咧。咁、今晚七点半就会同大家讲下噶啦。 好啊，我知道八点钟你有医生与你，讲下啲乜嘢健康问题咧？ 系啊，咁啊，医生与你今晚咧就同大家讲下咧呢个。瘦身嘅問題啊，咁啊， 呢個 係啦，係啦，咁啊，即係全年都要噶啦呢件事。咁啊，但係雖然咧，我哋而家踏入咗九月啦，但係好多朋友咧都仍然想捉緊夏天嘅尾巴噶嘛，即係同陽光玩下遊戲啊，即係去下沙灘啊， 係啊， 好啊， 365日都想 show 身材噶啦。 冇錯，咁啊 show 身材，你都要個身材 fit 先有用。係 啊， 咁啊，係啦，咁啊，究竟？即係我哋都想瘦身，但又驚挨餓噶嘛，咁點算咧？咁今集節目咧就請嚟註冊營養師啊，同大家講下咧點樣可以食得健康又飽肚去瘦身嘅。咁想認識一下、想學一下嘢嘅咧，今晚八點鐘要睇呢個節目啦嚇。 係啊，咁你都要嘅，即係食得健康之餘又可以 keep 住個身形咧，就要今晚黐實港台電視三十一，亦都要聽住我哋香港電台第二台。唔該曬，昌。 唔該曬。 诶，唔该晒阿畅，同埋唔该晒 Barbie 啊吓，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43%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本港的新冠确诊宗数稍为回落，昨日新增7218宗确诊。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认为，可能同中秋节期间的检测人数同卫生防护中心检验数目减少有关。他赞同当局所讲要观察多一至两星期，了解数字是否持续回落。對於有內地人聲稱沒有接種新冠疫苗，來港都可獲臨時疫苗通行證和藍碼，

好多时我哋睇嘅电影或者电视剧都会用呢种方法，先俾个结局你睇，吸引咗你先，然后再讲翻故事嘅开始。当然你要好有信心，故事嘅结局系吸引嘅。如果唔系，反而会赶客。有冇留意身边有啲人讲嘢，好中意用呢种方法，先讲咗个结局俾你听，引起你嘅兴趣，等你同佢讲，快啲讲啦，快啲讲啦。然后佢会懒系埋关子，话阵间先讲你知。遇到呢啲人其实都几激气，又唔系拍戏，搞咁多嘢做乜？不过呢种说话技巧亦有吸引人嘅地方，为我哋平淡嘅生活多咗一啲乐趣。我又试下用倒叙法讲，先讲下呢一日我做咗啲乜嘢。室外温度差唔多36度，着住件 T 恤行两步已经成身汗，由里面湿到外面，猛烈嘅阳光真系令我唞唔到气。走入一间便利店买咗一支冰冻嘅汽水，一口气饮晒佢，再食咗一杯雪糕。大热天时有乜嘢好得过咁样消暑啊？如果呢个系故事嘅结局，你估唔估到呢件事系几时发生嘅？其实就系琴日咯。如果你同一啲唔系喺香港生活嘅朋友讲呢段说话，佢一定会话啦：唔系啊嘛，中秋都过咗，36度，仲饮汽水食雪糕，真系冇呃你噶。虽然已经系9月，但系而家嘅天气比夏天更似夏天。可能有啲非常喜爱户外活动嘅朋友觉得咁美好咯，仍然可以捉到夏天嘅尾巴。但系呢条尾巴未免太长啦。而家咁嘅天气真系有啲难适应。一年应该要有4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各自嘅特色，亦都有佢哋出现嘅时间。一季应该大约3个月啦。如果而家夏季长咗，秋季唔够时间出现，会唔会直接跳过咗，然后变成冬季呢？如果再系咁，以后我哋会唔会只系剩翻春夏冬季？或者夏天再霸道啲，将春季同冬季嘅时间都霸占埋，最后可能变成一年只系得1季。地球生病了，大家真系要爱护我哋嘅地球啊！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9:30，梁荣忠。 昨夜他穿着黑丝袜进我梦，梦中音乐可冲动，他扭出火花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失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喊吗？叫吗？他是深深不懂招架。梦境之内，我喝着他的酒，让黑丝袜抱于手。他的高贵肌肤对我说话。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他的嘴巴低呼好吗？叫吗？他选身心不懂招架。 即飘过，只好天等他再进我梦，是我这晚热辣辣呀呀，你这晚热辣辣咿呀，趁节拍热辣辣呀呀，拥抱我身起舞吧。嘴巴低呼好吗甜吗，客似伤心不懂招架，客的嘴巴低呼好吗甜吗，客似伤心不懂招架，我这晚热辣辣呀呀，我这晚热辣辣咿呀，我这晚热辣辣呀呀，我这晚热辣辣咿。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多时咧，如果去一啲上海铺啊，定系点样嘅时候咧，我都好中意食担担面嘅。 系啊，正啊，正啊！ 担担面咧，佢真系即系好香啦， 系啊， 好浓啦。 喂，担担面系咪有花生酱元素喺嗰度咧？我成日喺度谂 嗰个酱啊嘛， 系咪啊？个酱系啊，的而且确有花生酱元素喺度。咁我自己试过有阵时去一啲地方，如果嗌佢担担面咧，佢个汤咧佢教得特别稀啊。 嗯。 特別稀又個味道又唔係好重，因為擔擔麵咧，你要食得好食嘅時候，就係、是、你嗰個麵咧，你要食嘅時候咧，連埋嗰啲醬一炸咧， 係啦， 拱曬入去你個口入邊，咁、哦、我就覺得即係真係好香好嘢味啦。 呢樣我唔會同你哋爭食， 點解？ 擔擔麵咧，即係我冇反感嘅、 啊， 但係亦唔係一個即係最愛， 嗯， 即係喺上海鋪度， 係嘛？ 係咩先啊？炒年糕。 炒年糕啊，炒年糕我反而中意多啲， 系咪啊？ 即系我中意嗰种烟韧感， 系啊 系，即系担担面我唔系反感嘅，即系都会食嘅，但系就唔会话即系一定要点嚟食。 哦，系啦，咁我就好睇嗰一间嘅铺头，到底佢哋整呢个担担面整成点？ 唔紧要，两样都叫咯。 咁梗系啦， 有多就得噶啦。 冇理由你唔叫炒年糕同埋担担面啦。 系有啲上海铺有啲银丝卷都几好食 啊，系嘅，呢个都系啊吓。咁我就想讲就系有啲铺头，如果佢哋嗰个担担面个汤啊个汁咧， 系。 可能真係人客多啊，突然間溝稀咗嘅話咧，其實面還面，即係湯還湯，醬還醬，分開曬嘅話咧，其實就唔係好食到擔擔麵嗰個精髓。 哦， 係啦，唔知阿歐有冇食過呢啲即係叫普通版嘅一個擔擔麵？ 有啊，其實啊， 失望嘅係有失望嘅感覺。 不過咧，好老實，上海店咧，我就係食嚟食咗兩三間嘅啫，都係有名望嘅，或者都係勁抽嘅，即係老店嚟，唔係貴喎，佢都係三零蚊碗嘅啫。 即係起碼佢哋會堅持， 係 即係佢寧願咧，我自己攞定一啲，我做多少少醬汁， 係啊， 我都唔攞水溝稀佢。 啊，小白講完，我即刻想食擔擔麵， 係啊， 即刻啊，未開啊， 唔緊要。 上海麵鋪咧，或者上海鋪咧，啊，又好。高级噶，唔系即唔系叫高级，呢啲叫咩？ 有脾气， 即系啦，态 度， 佢唔做早市喎，佢顶笼午市先有，你冇话朝头早可以食到碗担担面噶， 瞓眼啲， 系啦， 整好啲个酱俾你，咁可能仲好咧， 可能系咁啊 吓。咁同埋我之前咧，其实去个朋友屋企啦，咁啊去佢屋企作客嘅时候咧，咁啊佢即系佢问我肚唔肚饿，咁我就话喂都有啲饿，咁佢咧就即刻咧喺雪柜嗰度咧攞咗啲嘢左捞右捞，一捞咗一个咧。即係叫家庭版嘅擔擔麵，其實咧都幾出色嘅。即係我一食落去嘅時候，我都有同佢講，喂，其實都真係幾好食嘅。佢個味道係好食到，我覺得係可以喺街嗰度咧，人哋會俾錢買嗰種嘅水平。 哇，咁靚！ 係啊，所以都幾好啊。咁呢一類型嘅麵咧，的而且確咧喺屋企自己整嘅時候咧。唔係話特別難嘅，咁如果你基本上有花生醬同埋部分嘅醬料嘅時候咧，你就已經可以做一個簡單版嘅擔擔麵㗎啦。咁啊點樣整咧？咁樣首先你就準備花生醬啦，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定最好如果你話譬如有啲味淋嘅，味淋好奇怪嘅，好多嘢你加少少咧， 有 OK 味 喎，係啊， 咁佢自己本身冇乜味喎，但加咗落去之後咧。個味啊真係提升咗喎，跟住都要準備定啲豉油啦，跟住都可以準備定啲糖啊，以及咧就蒜蓉，咁你就喺個豉油碟嗰度咧就先撈一撈佢先，因為你有花生醬咧， 其實呢個係咁撈嘅時候咧，佢就已經越嚟越起嗰個結嗰個感覺， 係、啊，好濃稠嘅，同埋會 jam 住你嗰個匙羹啊， 冇錯啦。咁、你可以，我自己亦都中意，譬如可能加少少嘅醋啊，亦都可能加啲辣椒啦，咁、辣椒甚至乎加啲辣椒油喺度，咁啊變咗個感覺咧會係幾香口，同埋有啲辣辣地。好啦，跟住你就不斷係咁撈嘅時候，你就發覺已經見到似係擔擔麵嗰個醬嘅感覺啦。好啦，然之後咧。你當然就要煮面啦，煮面咧你就可以經常喺屋企準備定一個一球嗰啲上海面又好，或者粗面都好。 我幾驚話小白話準備定咩一球嘢？ 一球 哇！要整個擔擔面咧。 我哋講緊財經， 係唔使一球啊？ 係啦，咁你錄嘅時候咧，咁呢個面咧當然就錄幾分鐘就得啦，又唔使話錄得太耐嘅。咁你錄到佢啲面開始浮啊，咁你就已經可以將一嚿面咧就拍一拍佢，拍咗啲水，就將你頭先個汁咧嗰碗嘢倒落去，就兩個一齊撈。撈完之後咧，就上面再加啲葱花啦、辣椒碎或者就花生碎，加埋啲花生碎之後，你就發覺一碗咧都幾睇得下，同埋幾香口嘅自制擔擔麵就已經完成 了。嗰、辣椒咧就即係適隨專便啦，你落又得， 唔 落都得， 唔落都得嘅。咁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咧幾簡單，亦都幾容易整。如果你屋企咧常備花生醬嘅時候咧，當然你睇下冇花生敏感啦，咁就可以咧準備定可以食下呢一啲叫做自制擔擔麵。 我的享樂時代。 呢排咧天口熱啊，咁適逢呢個中秋假期咧，都去沙灘啦，多咗呢啲水上活動啊嚇。咁近中秋咧，識睇流啲朋友咧，即係水流啲朋友咧，又真係咧波平如鏡喎。係啊，咁如果你話喂中意 wakeboard 啊，或者中意 surf freak 嗰啲朋友仔咧，有機會都可以出下海呢段時間。咁熱得滯啊！你諗下，成35-36度啊，有機會。 你話而家熱啫，但啲水凍啊嘛。 唔緊要啊，咁但係啲衣著可能火辣啊嘛。 係、 增添翻一加一減。 都好嘅， 都幾好係咪？突然間又好翻啦。 係啊， 加上呢個衣著火辣嘅元素咁樣。不過唔係㗎，依家就即係講開呢啲衣著火辣啊，好多時候即係男士好女士好咧，你唔好以為喂船 P 啊。或者 wakeboard 啊，一定哇有好多嘢睇啊咁样，即系眼睛大吃冰淇淋啊，唔系噶，即系嗰啲防晒衣咧， 系好似樽领衫咁样啊， 系咯， 连样都睇唔到啊，有啲咧跟住 仲多布过着 T 恤， 系啊， 系咪男人女人如是啊吓，我讲 同埋佢哋嗰啲阔边帽咧，而家嗰啲即系防晒阔边帽防 UV 嗰啲咧，其实你即系前后左右都乜都防晒， 系啊， 跟住然后仲要戴埋副太阳眼镜，其实你睇唔到佢样。 其实如果系咁样，点解要出海咧？ 系咯，我都唔明噶。最有趣系咩咧？嗱，佢哋影嗰啲相咧，女士影嗰啲相咧，啊就会着泳衣喎。但系真系喺条船入边咧，就全程都系 佢一影完相啊，就即刻左笠右笠又戴翻顶帽啦。 所以呢个即系纯粹个人意见。分享一下啫， 個人喜好啦，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穿衣嘅習慣 的、UV 裝都有啲好睇嘅， 係 係咪？ 希望啦，係啊，咁啊，嗱，除此以外，咁你可能話，喂，船 P 啲都唔啱我，我中意咧自己玩下獨木舟，咁都 OK 嘅。咁依家涼翻少少啦，即係理論上應該涼翻啲噶啦，下個禮拜。咁啊，獨木舟咧都有啲 VR 嘅體驗喎，喺報章咧， 即係陸地玩啊呢、這個？ 唔係，都係出海玩嘅。咁但係咧就引入咗一啲科技嘅元素咧，就俾大家咧多啲去接觸嗱、因為咧你都知道啦，我哋就覺得獨木舟好似好容易玩啫。咁但係如果你喺學校嗰度一班30个人啦，點睇咧一個老師？3个老师先睇 到 啦。咁所以咧。一開始咧，如果要教啲學生玩獨木舟、蛙艇之如此類咧，其實你唔可以一開始第一、二堂課咧已經放曬佢落去海嗰度。如果唔係好容易咧，就 危險啊！ 係啦，咁所以咧就學校咧就會有一啲 VR 嘅叫獨木舟機，或者蛙艇機，咁啊俾啲學生咧適應咗先， 係 同埋咧掌控到點樣蛙掌，體能係點樣？ 即係陸地試咗先。 陸上行舟咗先。 其實科技真係厲害。 系 啦，咁可以 test 到你个体能得唔得先？如果唔系，你游到去海中心， 喂 ，VR 揸火箭嘅啦，我谂。 唔系，你佢俾你体验咗先，最紧要系佢可以 test 到你体能够唔够啦。 嗯。 第二，你嘅掌法得唔得？你技巧够唔够啦？你上三四堂 VR 先，咁个学生第一可以 test 下佢有冇兴趣先啦。 嗯。 喂，阿 Sir， 我冇兴趣，你逼我落海，最憎就系独木舟噶啦。我宁愿咧喺课室入边打下机唔好咁样，咁嗱佢冇兴趣咧，你到时拱咗佢出海咧，真系 危险啊！ 又喊啦，系咪先？ 技水都可以玩独木舟 ，VR 独木舟而家 系啊，咁都得噶。 咪将来个世界可能咩都系 VR， 系啊， 即系元宇宙嘛，我哋入去个宇宙里边玩得噶啦， 系咯、 啊，呢个可能你瞓咗喺度， 系啊，插住啲喉喺度， 咁唔会 Matrix 咁样 插住啲喉玩 维生，因为你副紧要维生啊嘛，咁但系你个灵魂或者你个意识你要去第二度，咁去多元宇宙嘛， 系啊系啊，咁、啊原来咧好多学校都有呢啲VR 嘅体验机嘅，因为。三年前咧，赛马会啊，为咗鼓励香港人建立呢个亲水嘅文化，即系亲近多啲海洋嘅文化咧，咁啊有啲分定啊，俾一啲学校，咁、 哦、 啲学校咧就多啲呢啲， 咁几好喎、啊， 电子嘢可以 應用。我哋读书都冇咁多呢啲电子嘢、 哎， 我嗰阵时 VR 都未有啦，我哋 咁啊世界向前行啊嘛， 系 我哋读书嘅年代。边度咁容易约到人出海啊？ 系 啊， 系出海仲 要男校， 哇！ 即系我哋读男校啫，最叻啊，已经系天文学会啦。 系啊， 你点样可以约到啲女 夜观星象？唔会噶，嗰时我哋天文学会咧，即系如果系夜观星象，就系全男生嚟嘅。系啊，即系夜晚好少好少女生嘅。 夜晚危险啊！ 所以要观天象咧，系日头啊，日头点观天象？ 唔系我话你约到啲女仔出海咧，根本系要去到大学先可以发生。 系啦，冇错。 即系你约到女仔去沙滩咧，根本系冇可能嘅。 嗯， 基本上系冇可能发生呢一件事。 系、 你记唔记得经典嘅电影《头文字 D》？ 嗯， 阿拓海。约阿夏柱去沙滩都唔系话一约就得噶， 系啊，需要啲时间嘅， 需要啲时间， 慢慢适应嘅， 系呢啲都系 适应，了解， 系啊，了解， 了解一下先。 又同翻啲女仔讲啊，即系有啲男仔约你去沙滩，第一次拒绝佢哋先啦， 了解下先， 系啦， 嗯， 唔可以噶，系啊，第二三次先啦，系啊，去沙滩或者去个泳池先。 系 游下水，系咪先？ 都唔好啊， 都唔好啊。 了解一下先。 点解啊？泳池应该安全啲啊。 人多， 冇人咧， 冇人更加唔好去。 冇人仲惊， 都唔好去。 如果我屋企好有钱，千万富翁，有个 私家泳池咁样， 得唔得咧？有私人救生员， 嗯， 得唔得咧？ 都系唔好啊， 都系唔好系嘛？ 人多， 哦，人多咁啊唔好啦。咁啊，不过今日咧适宜系游下水嘅，咁啊讲下天气啦，咁啊。天晴啊，日间酷热，非常干燥，稍后有烟霞添啊吓，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北至到西北风，咁啊展望啦，本周下期咧都系持续酷热啊吓， 继续夏天啊， 系啊，难搞少少啦，咁啊依家气温咧31度，相对湿度42%啊，注意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